早晨啊，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八分，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啊，晨光第一线，星期一嘅早上，咁啊，望一望日期咧，今日2022年2月21日，咁啊，朝头早啦，咁啊，都有白元浩喺直播室入边啊，咁啊，陪住各位听众啊，一齐起身，咁啊，我都已经顺利翻咗公司啦，咁啊，希望大家今日嘅工作咧都唔好懒惰啦，就话哇好冻啊，唔肯起身啊，咁样唔系嘅。在香港我一路回来的时候，这里都见到很多朋友都是已经起了身，一早上班了。如果不是呢，很多譬如服务性的行业啊，怎样去到提供他们的服务呢？所以其实很多人呢都是无论任何天气底下都是很努力去到工作的。我们也都要为这么多位的朋友工作的加油打气啊。未起身的，如果今天都需要起身的，千万不要躲懒。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见到气温啊得八度啦，咁啊相对湿度96%，咁啊相当之湿嘅，咁啊当然啦，出边都落紧雨。落雨的时候呢，令到这个八度的寒冷天气警告倍添，就是加上寒冷的感觉。这些叫什么体感比较上又冻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成日都说，喂，我靠下你，你依靠下我，互相扶持的嘛。我们很难呢就说一个人可以做晒所有的事的。所以身边的人呢，如果是跟你一样是认清了目标的时候，纵然有时其中一方可能行得慢，不紧要的，大家等一等，行得慢并不代表呢是后退。你都不要成日想着，喂，要成功啊，想得很遥远。有时候呢，其实他可能离我们很近的，不过是我们没办法将他捉得住，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更加坚定的一个意志将他拿住在一个手上面。面对着个问题的时间，我们不退缩，因为退缩并不能够解决问题，只有努力寻求解决之道才是上策。记住，身边总是有一大班的亲朋好友陪伴着我们一起共同进退，面对着不同的困难和挑战。 人报章杂志话我多失意，话我心里满空虚，很多次，但我心若失意，只想你知，开解我，令我可以获得你心。Stand by me. Whoa, whoa, whoa.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领会我的意思。 Yeah, yeah, yeah. 若再次共你相处，日子多诗意，为你。这一首 Stand by me， 能令我振翅千亿次，这类雨子身披上无衣，愿你倾听一生 Stand by me， 期望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不少女性在生理期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容易累，胃口不好，头晕等等。有医生就说，女性因为身体的大部分营养都会在生理期的时候出血而流失，所以不时都会觉得好累，头晕等等。要保持身体健康，就必须要针对所流失的营养进行补充，避免营养素不足，令到不适的症状会有恶性循环。今朝早就同大家讲下，到底女性在生理期的前后可以补充啲乜嘢嘅营养啊？第一就是钙质啦。一般的女士如果只是摄取到每日建议量的 30% 至50%，就会引起各种生活当中的小毛病，例如是失眠、手脚发麻、皮肤粗糙痕痒、牙齿松软，年老之后甚至乎会出现骨质疏松症的。所以大家就可以试下透过牛奶、乳酪和芝士来到补充钙质了。其次，维他命 D 亦都好重要噶，因为佢可以帮助维持皮肤嘅健康，抗发炎、防癌，促进骨骼、牙齿嘅健康。而且多啲晒太阳，亦都可以帮助补充维他命 D 噶。大家可以考虑下透过三文鱼、秋刀鱼、鸭肉同埋猪肝摄取。跟住咧就系铁质啦，铁质对于女性非常之重要。因为它影响着造血的功能，缺乏铁质就会导致容易疲倦，好想睡觉，面色苍白，贫血，头晕，身体的抵抗力下降等等。如果可以搭配埋维他命 C 的话，就更加有助吸收了。不妨可以吃下牛肉、红豆和鸡蛋补充铁质的。跟着要讲的就是叶酸了。叶酸是水溶性的营养素，身体就会不断地流失叶酸。不过缺乏叶酸就很容易导致疲倦、贫血、情绪不稳定和脑袋模糊等等。而且叶酸很容易透过烹煮之后就会流失，所以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补充就最好了。如果要补充叶酸，不妨可以吃下椰菜花、芦笋同埋红萝卜噶。最后就是维他命 B12 啦。维他命 B12 可以帮助保护神经同埋血管，有提升精神同埋免疫力嘅功效。而维他命 B12 属于水溶性维生素，会随住排尿而流失，所以需要不断补充先得噶。许可嘅话，可以食下肝脏同埋蛋黄，都可以补充到维他命 B12 嘅。讲咗咁耐，相信女士们呢都已经准备好喺自己生理期嘅前后补充啲乜嘢营养素㗎啦。作为男士嘅你，不妨都可以记低呢啲重点，咁就可以对你身边嘅女士更贴心。到时候你身边嘅女士最需要嘅就唔系呢啲营养素，而系你㗎啦。 新开始是吗？与你忐忑的嘴脸说穿了吗？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傻瓜高兴吧，人生苦短，我始终要懂讲再见，毕竟有太多改变，你需有力冒险，何不痛快落下这句点？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 想临别一次，跟你的拥抱，抱紧这秒感觉以及温度，来足够往后日子回味着多好，答应一切都安好，乐趣在清楚，为你着头。Remember those days like yesterday. Now I wanna let a memory slip away. Yeah, no, no, no. Cause I never thought that I had to say goodbye. And I think about you. How's it gonna be without you? Honestl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Yeah. 莫非偏偏到这一秒钟先发觉心中有太多感觉。 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星期一神光正能量卫星。 大家望望天气方面先，咁啊，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啊，咁啊，天气系严寒。气温徘徊在8度左右，高地气温显著较低，并可能结冰啊。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寒冷，明日都仍然有雨，星期三天色好转噶咯。去到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到期时气温逐步回升啦。而家就8度，相对湿度96%，寒冷天气警告当然继续生效啦。在天气寒冷的时候啊，我们除了呢都要照顾啊我们自己身边的人同事之外啦，其实宠物都是一样的喎。其实也都见到有些朋友呢，他们都很好啊，在网上面呢就说到啊，如果大家呢能够照顾埋在街上面的一些叫做小毛孩的话呢，那就会更加好啦。的确呢，今日睇返啲報道啊，有一啲嘅叫做宠物义工团队啊，喺呢个时候呢仍然非常之积极啦，不怕寒冷，不怕大风吹，咁去到呢就係俾多啲温暖啲小动物嘅。除咗小动物之外，咁当然呢我哋自己人啊，咁更加紧要啦，咁希望大家呢都要多啲为身边嘅朋友，特别係长者啊需要帮忙嘅人呢送上温暖。一个嘅电话或者一个问候咧，咁啊对好多人嚟讲咧系非常之紧要嘅，即系知道啊，原来身边真系有人好关心我嘅、哦，咁样嘅话咧，咁啊个个都开心啦，系咪？ 特別喺呢個時間啊，即係抗疫期間咧，如果大家係因為即係呢個天氣寒冷，今日唔小心打咗個乞嗤啊，流下鼻水啊，咁樣即係照普通嘅傷風感冒啊咁樣嘅時候咧，你都唔好話唔驚，即係又擔心自己係咪中咗嗰隻新病毒啊？如果去醫院啊，又會知道其實都情況好麻煩啦，又唔想加重呢個醫療系統嘅負擔啦，所以呢個時候咧，做好自己多啲咧，對身邊嘅人咧有多啲關愛嘅時候咧，咁啊亦都啦，好重要，就好似抗疫一樣咁重要嘅一步嚟噶。對身邊嘅人啊，錫佢哋，愛佢哋，好似錫自己嘅愛人一樣。用呢種嘅温暖，呢種嘅態度嘅話咧，可以展現得到社會同人間嘅愛。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25，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朝早有白拳头小白陪住你。 红雨吗？举伞为迎送他，校服已经湿透吧？何解享受狂风？雨打言语间轻扫面庞雨花，让瀑布中的两人乘机逼近一下，他也许如为受如无人小子轻轻扣，为何我越接近时而四目更紧凑？同学在两旁说笑话，难发觉古怪吧？我还会间中伪装惊讶，男同学过来说笑话。着这刻一起过和温功课聊天赞他，离去吗？相约共同午餐，就是我多么牵挂，从不敢吻一下，他也许如为受无人小子轻轻扣，为何我越接近时而四目更紧凑？同学在两旁说笑话，难发觉古怪吧？我还会间中伪装惊讶。 6:30鐘之前找你這首歌，它來自劉有輝的女朋友，不是，是女同學，追到手就是女朋友咯，是不是？好了，轉頭聽聽新聞簡報之後回來，繼續黏著二台普通話台聯播時段的晨光第一線，我們轉頭又再見。 我是 Kitty， 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政府一连两日打击违反防疫规例行为，在市民包括外佣聚集的公众地方执法。行动中，警方向71名在公众地方涉嫌违反限聚令的人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亦向582名没有妥善佩戴口罩的人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劳工处发现9名外佣涉嫌违反限聚令，1名外佣没有妥善佩戴口罩，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康文署人员在辖下场地进行大约3400次巡查，共发出超过640次口头劝喻，并向4名涉嫌违反有关在指明公众地方强制佩戴口罩要求的人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95岁的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白金汉宫话，女王出现类似感冒的轻微病征，会继续接受观察并遵从适当防疫指引，预计未来一星期会继续履行一些较轻的公职。在宣布女王染疫后无奈，白金汉宫再公布女王恭贺英国冰壶运动员在北京冬奥夺得奖牌。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女王居住的温莎堡有部分人的新冠检测呈阳性，又说女王去年一月接种首剂疫苗，相信她其后亦已经接种其余剂量。王储查理斯及妻子卡米拉较早前先后确诊，查理斯在确诊前两日曾经同女王见面。首相约翰逊及在野工党党魁司纪贤分别祝愿女王早日康复。以色列由下个月一号起容许所有游客入境，不论他们有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总理贝内特的办公室在声明中表示，新安排下入境以色列仍然需要接受2次病毒检测，分别在飞往当地前以及入境后。贝内特说，留意到新冠感染病例持续下降，以色列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最早封锁边境的地方，现在是时候逐步开放，强调会密切监察疫情发展，如果出现新的变种病毒会迅速作出反应。一艘载住大约4000架名贵汽车的货船上个星期三在葡萄牙阿速尔群岛附近海域起火，至今仍未救熄。涉事货船载有保时捷、宾利、奥迪等汽车，22名船员在货船起火当日成功撤离，但火警到星期日仍然未被救熄。葡萄牙官员说，灌救工作需要缓慢进行，又指货船上的电动车装有锂电池，令火势持续，他们不能够向船上射水，以免加重货船重量。传统的水剂灭火器亦不能够阻止锂电池燃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天气严寒，气温徘徊在8度左右，高地气温显著较低，并可能结冰，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寒冷，听日仍然有雨，星期三天色好转。今个星期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8度，相对湿度96%，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为了保护简爱，方恒之拼尽全力对抗蒙面绑匪。正当他将对方的手枪打落地之际，竟然一个不小心碌咗落山崖。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我是 Alex 李志刚啊，想提提大家，我哋而家咧要团结一致，一齐咧同病毒啊打呢一场硬仗。这个病毒咧系可以致命噶，但系打咗疫苗咧就可以有效咁样预防呢一个重症，减低死亡机会啦。所以快啲去打疫苗，我哋一齐咧就系打赢呢一个抗疫战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护自己，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嘅人，快啲打疫苗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望一望个大钟，今日6:37啦吓，咁啊今日就系2月21日星期一嘅时间，咁啊出边啊冻啊，寒冷天气警告啊生效啦，咁啊温度得个位数，得个8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即系嘻嘻哈哈打电话俾崔杰同，又系时候吵醒佢，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伯，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头先打俾你嘅时候咧，你啊即系顿咗句同我讲，就话洗紧洗完面啦。喂，其实我好好奇嘅。因为咧， 用暖水晒，唔使好奇啦，一定用到冻水啦，今朝。 因为成日话咩洗面，如果用暖水洗会点啊？有皱纹啊？定系咩啊？会点啊？ 毛孔扩张， 系啊， 咁样。咁但我唔想冷亲啊。 即系 我宁愿今日扩张下俾佢。 哇， 真系好冻啊！今朝我想话咧，我寻晚都瞓得几差，因为我间房我觉得系成间屋最冻嘅地方啊，我唔知点解，我成日认住啦。咁同埋我就即系个房嗰度有个窗台啦，咁我就喺即近窗台近窗边个位咧，我成日觉得。好冻啊！ 系咪觉得有啲风咧喺渗入嚟咁样啊？ 但明明咧，我已经闩晒窗噶咯，因为我唔闩真 系 好冻，咁、 啊、 我就闩咗窗啦。咁、 啊、 但系闩咗窗咧，我都好似成晚都听到出面啲风声啊，啲好似落雨声，我都唔知咩声啦。总之就平时冇嘅一啲声音啦。咁所以我寻日都瞓得好唔冧啊，即系同埋咧。只要你喐一喐咧，跟住又凍曬，即係你明唔明？你本身喺個被竇裏面咧、 啊， 你形成咗一股暖喺度啦。咁、 啊、 但係你瞓下，你會轉側或者你會喐噶嘛？佢、 啊、 一喐咧，跟住嗰啲暖就即刻散走曬，又要再儲過咁樣咯。 有冇咁嚴重啊？ 係啊，哇！我跟住尋晚所以都瞓得幾差，因為好凍啊，我都覺得。但係我已經著密瞓噶咯，我想講、 啊。你個窗嗰度唔係已經閂曬窗簾嘅？啲窗簾應該都可以擋到少少寒氣啊。 有啊，但係我唔知佢係咪因為都應風定係點樣？吹邊風啊？我想問。 嚇、啊！而家望一望先。喂，好長啊！你等等等我望一望先。 咁 咁係。 揾到啦，不過偏北風。 偏北風，哦，嗰啲得啦，我就係因為我向東北，咁所以可能都吹到啲啊。我直頭咧，我尋日起身嘅時候咧，嗰塊玻璃咧，即係間房嘅玻璃咧。滴曬水啊！ 我都係啦， 係咪啊？因為嗰個室內同埋室外嘅 温度差太遠， 差太遠，但係我都係已經閂曬窗，係咪其實反而開窗就冇呢個滴水嘅問題咧？ 開窗真係可以解決滴水嘅問題嘅，因為 但係就凍咯， 但係就會好凍。其實咧都有啲辦法咧，可以令到你室內嗰、那個氣温啊，同埋温度咧會舒服啲嘅啦。第一，如果你話窗邊嘅問題咧，咁啊一定係就算你閂曬窗都好啦。我假設你都冇罅漏風嘅話咧，係因為本身香港嗰啲窗咧，其實又唔會有隔熱嘅功能啊。咁所以啲寒氣真係可以隔住個玻璃咧，就唔係吹入嚟啦，係滲入嚟嘅。所以如果你有嗰啲咩温度計啊，即係紅外線嗰啲咧。咁你會見到，原來個窗口咧係真係特別凍好多嘅喎，咁樣。咁如果你話喂個窗口，因為我哋閂曬窗，跟住有啲咪有啲好水氣嘅，我都係嘅，不過我懶得處理啫嘛。其實你屋企開抽濕機咯，你開抽濕機跟住咪已經抽翻曬啲水咯，因為冇辦法，咁出邊真係太潮濕，同埋嗰個温差咧又太大嘛。 係，因為我之前都好似。冇試過咁樣喎，即係我仲初初以為嚇，唔係嘛，尋日咪落雨嘅， 嚇、啊、你以為漏水， 係咯，我以為嚇窗台漏水冇理由㗎，跟住睇睇唔係喎，佢塊玻璃喺度滴緊水，係 啊，你而家嗰度都荒山野嶺邊陲都有呢啲咁嘅嘢㗎，係 啊，所以大家要保重啊，今朝真係會賴床㗎， 係啊，今朝個賴床指數咧真係好高喎、 啊，100啊，所以你好叻啊，你翻到嚟。 因为我真的不敢迟到啊我承认我今早都赖床赖了10分钟啊。 是啊我都迟了，我都等个闹钟响多一次先咯，迟了8分钟咯。 是啊，因为跟着去到差不多 deadline 的时候真的不行了，是那个迟到那个严重性呢令到我一鼓作气。冲咗去呢个洗手间，跟住即刻我都系用暖水洗面咧。当然 系，唔系，但系如果想醒啲，你可以用冻少少嚟，即系整整自己嘅。 系啊， 好啦，咁我翻嚟陪你啦。 好啦，咁你快啲翻嚟啦，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百科， 好啦，连埋贪靓嘅 Kitty 咧，咁啊都已经用暖水洗面，真系冻嘅。佢亦都唔介意自己嘅毛孔擴張，所以係真係凍嘅。大家朝頭早嘅時候咧，可能你尋日夜晚冇準備啦，最好擺件褸咧喺個床邊嗰度，咁啊一起身嘅時候，哎、我著住佢先，差好遠噶。如果你話喂，我咁遲先同我講，而家先講嘅話，咁點啊？唔緊要，雖然都唔係好事，但係都提一提你啦。其實咧。听朝都会遇到同样的情况，都是严寒的，所以你今天夜晚记住啊，温馨提示，摆件衫在个床边嗰度。好啦，咁啊，讲下，喂，点解又咁冻咧？咁其中一个原因咧，啊，都同呢个风寒效应系有关噶噃。好啦，我哋了解一下咩叫风寒效应啊？我哋嘅身体咧，其实时时刻刻嘅都好努力运作，用以维持咧我哋嘅体温接近啊摄氏37度。而家大家都知道自己体温几多度噶啦，行过商场啊、铺头啊、食肆啊咩都好啦，系行过去嘟啊，有阵时会36点几，有阵时37咁。不过而家多数咧都系36点几啊，或者嘟嘅时候咧，佢出咗个 low， 都系太冻嘅关系啦。系啊，你嘅手可能都冇温暖。我哋嘅身体好努力啦，去到令到我哋体温接近摄氏37度。咁不过啦，空气嘅流动就会令到我哋身体嘅热量咧被带走噶，令到你喺譬如大风嘅日子啊，入边感觉得到气温比温度计啊，可以话咧就系更加低。呢个咧就叫做风寒效应。嗱，呢个效应咧会随住风速嘅增加，咁啊而加剧嘅。嗱，而家咧就净系得寒冷天气警告啦。咁啊，其实再睇翻。 之前的時候咧，連埋呢啲譬如強烈季候風信號都曾經生效過嘛，咁所以嗰陣時風大嘅時候會更加咧令到我哋身體嘅感覺咧會更加寒冷。一啲嘅國家咧，就例如係美國啊同埋加拿大，即係北美嘅地方啦，佢哋一項咧就稱之為風寒温度嘅東西咧，就會同實際量度到嘅氣温啊同一時間發布噶。即係話，假如我哋而家咧係天文台話俾我哋知道八度，啊原來仲有一個咧係叫做風寒温度咧，咁可能例如五度咁樣，咁嗰個咧就係我哋身體感覺得到嘅温度。好啦，这个温度呢其实就是根据一些科学的研究结果，当中牵涉就是一些自愿的实验人员，电脑模拟的一些结合在医学上有关人体在冷冻环境之下热量丧失的知识所制作出来的一个温度参考。他们有这个温度参考其实都非常之精密，因为他们会计算温度啦，摄氏啊，摄氏几多度，同埋风速几多，咁啊去到咧就系减翻相应嘅一啲叫做体温嘅感觉嘅。啊，例如当气温摄氏四度嘅时候，风速啊就系每小时30公里，咁我哋咧面上面嘅感觉嘅温度就会相等于冇风日子嘅时候摄氏-1度啦。咁佢咧就有个图表可以参考一下嘅。咁啊，其实大家好简单嘅啫。上翻香港天文台嗰個網站咧，都會揾到一啲關於風寒效應嘅一啲知識嘅。不過有一啲值得留意嘅咧，就係風寒温度不適用於咧就係死物之上。喺風力影響底下啦，咁啊一件死物嚟一張凳咁樣，佢温度啊並不會咧下降至到咧就係低於實際嘅氣温嘅噃。舉例，如果氣温係高於冰點，無論啊風吹得幾大，地上面的积水亦都不会冷却或者结成冰，所以有些人就会说到啦，哇，喺而家又话好冻，哇，又大风，喂，我觉得好冻，记住我觉得好冻的时候咧，啊，咁佢上面譬如大帽山一定会结冰啦，咁样都是你自己觉得嘅啫。咁头先即系嗰个知识上面就话俾我哋知道啦。如果气温高于冰点，无论风速几咁大，地上面的积水亦都不会咧就系冷却成为冰嘅。咁所以要成为冰点咧，都要睇翻啲科学嘅问题啦。就系、是、到底佢嗰个水啊，系咪真系能够接近零度，从而令到佢结成冰啦？记住同风系冇关啦，系同温度咧系有关，亦都同嗰个咧风寒效应，即系你身体感觉得到嘅温度咧系冇关系嘅。不过都要睇一睇翻而家嘅天气，嗱，密云啊有雨啦，嗱，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天气咧系严寒嘅，咁啊气温徘徊喺8度左右，啊高地嘅气温会显著较低，并且可能结冰，嗱，呢个天文台讲啦，可能结冰，咁啊可以信咯，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咁啊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啊，咁啊持续咧都系寒冷嘅。明日仍然有雨，星期三天色好转，咁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咁气温咧就会逐步回升噶啦。而家咧就系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97%嘅。咁空气方面啊，好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低水平嚟嘅，咁但系寒冷天气警告咧咁生效紧嘅。今日咧基本上咧都系会俾雨水咧就影响住我哋嘅生活噶啦。咁啊睇翻天文台嘅9天天气预报，咁啊见到依星期四、星期五嘅时间咧就有太阳咯，咁啊到期时嘅气温咧就会回升至到11至19度左右啦。咁啊呢一两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咧天气都仲系寒冷嘅。 故意辗转千百转，时光渺渺，你预算可如愿？终点都太远，离理想总相差半寸，长路再冷，微笑尚暖。世界已天黑，走不到太远，停靠那一间 种可观想得到日出里点，遥远的星星越上顽强为你生存，从不会间断繁星照见一颗眼泪会笑。 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you can be your own hero. 你与你跟孤独华丽地跳舞。 Oh don't you let go.相信什么永远，如求每一天遥遥无期，未来交钱期许每个愿，繁星可否听得到为我闪。 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you can be 时间嚟到朝早嘅6:52啊，吓咁啊，出边啊8度嘅气温，寒冷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朝头早嘅时候咧，可以一齐咧就听听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KOL， 睇下嗰啲嘅5G 啊科技啊，点可以帮我哋嘅生活啊做得更加好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电话侧边啊，已经播通咗咧就系 I D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喺度。早晨啊，涛。 早晨，小白。 系啊，咁我喺报章上面啦，之前咧都见到有一个咧就话喺深圳啊推出咗一个咧就系自动驾驶的士。咁呢个自动驾驶的士系咪又系啲好 high tech 嘅科技先至可以令到一个车咧？可以喺個市中心嗰度行，佢用啲咩科技嘅咧？聽聽先。 哦，咁啊，呢個科技都一路喺度研發緊㗎啦。其實近呢幾年，咁對上用得比較多嘅話咧，應該就係、是、我哋啱啱介紹奧運嘅時候啦，講嗰啲巴士啦，咁、其實都係一啲自動導航嘅巴士嚟嘅。 係，咁其實呢啲自動導航嘅系統咧，而家算唔算係成熟嘅咧？ 都頗成熟嘅，因為一路都喺度做緊好多嘅測試啊，唔同嘅公司，咁所以咧，佢變咗相對地啦，個技術咧都真係好成熟啦。譬如啦，佢有啲咩嘅裝置喺上面咧？咁首先一定有啲嘅光學感應器啦，我哋叫 LiDAR 嘅物體啦。咁其實佢透過呢一啲嘅感應咧，去感應附近有冇啲乜嘢建築物啊，即係有啲咩物件啊喺附近，咁嚟到去判斷究竟嗰樣係乜嘢嚟，從而咧去決定究竟需要停啊，定係要避開佢等等嘅嘢嘅。 咁但係係咪真係穩陣嘅咧？有咗啲科技嘅話，同全部電腦駕駛，一或係全部人駕駛，邊一個嗰個安全性會高啲嘅咧？ 嗱，咁坦白講，我相信啊依家有啲位咧都仲係人可能會好啲嘅，咁但係咧隨住科技嘅發展，因為佢又當中咧會有所謂嘅 AI 啦，人工智能，咁變咗咧佢要睇佢嗰個反應，佢如果反應快嘅話咧，咁其實咧相對地咧會 某程度上咧，一定會比人駕駛會更加好嘅。 係、哦，我都可以想像得到咯。如果路面上面你話就一兩架車係自動導航系統啦，或者係頭先阿陶講嗰啲光學感應咧，咁可能佢哋仲要揾好多嘅空間咧，去到遷就翻人嗰個駕駛，因為人嗰個駕駛咧係電腦未必捉摸得到嘅。但係反而如果成條路、即係好似火車咁樣，或者喺好多地方有啲輕軌路車，已經全部都係電腦系統咧，其實基本上咧電腦已經掌控曬所有的运输系统，个出错机会其实可能仲低喎。 咁当然啦，仲有另一啲嘅原因嘅，譬如系速度上面啦。嗱，咁我哋驾驶者有时候坐咗难免就会快少少啦。咁但系变咗可能车用紧呢啲智能嘅汽车嘅时候咧，咁变咗可能个速度咧就相对地就会平稳好多啦。咁当然啦，而家呢一刻佢哋个速度比较慢嘅，可能讲紧每个钟头行50左右咯。 咁啊，慢有慢好嘅，或者佢嗰个叫安全车速咯，即系成日都系讲一句说话噶啦。我喺节目嗰度，你想去到呢个终点啊，你安全车速，你慢慢揸就最快去到个终点。其实因为路面上面嗰个突发事情咧，实在太多啊，成日下下系咁冲咧，一有啲小意外啊，其实最后咧慢嘅都系自己咁样。好啦，咁啊，讲翻呢个5G 汽车啦。咁其实5G 汽车咧，佢喺操控上边，即系其实佢系由电脑跟住透过呢个5G 嘅技术，就基本上咧系可以同一时间就遥控紧城市入边嘅汽车。其实我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嘅咧？ 你可以咁样讲。咁当然啦，佢汽车当中本身都有部电脑喺度负责做呢一个 AI 嘅。 系。 系啊，咁所以变咗我相信应该就会有两边嘅，咁啊汽车中间本身啦，佢有自己一个导航嘅系统，咁当然另外仲有个就系主控制嘅地方啦，去控制嗰部汽车，万一出现有啲嘅事情嘅时候，应该都可以控制到嘅。咁当然啦，依家一般咧都会试，即系未知吓使用嘅时候咧，通常都会有个驾驶者喺度嘅，咁只不过佢就唔揸实个踏盘咁解嘅啫。 哦，咁其实未来嘅世界，我哋都应该系一上车。然后就按个掣或者输入嗰个目的地咧，然后我哋就算喺嗰、那个喺而家我哋睇落嘅驾驶座位啦，可能将来嘅世界咧，所有汽车都唔会再有驾驶座位嘅，全部都系按个掣就自己嘅车会自己行，都唔出奇。 系啊，可能到时就围住喺架车度啦。 系啦，因为我都有睇过啲文章，都几得意嘅，可以同听众分享一下咧。就系佢话而家我哋呢个年代睇翻马匹啊呢样嘢咧，咁我哋会喺赛马嘅时候见到佢啦。或者競技場見到佢啦，但其實以前馬匹咧係主要嘅交通工具嚟噶嘛。咁有啲人就話到喺未來嘅世界咧，其實將來嘅人睇翻而家嘅我哋地球人啦，就喺揸車呢一樣嘢，咁亦都係覺得咧好天方夜譚，覺得汽車咧只會喺一啲譬如方程式賽車啦，需要競技嘅時候咧先至會出現嘅，因為佢哋已經唔需要再揸車啦。他们真的按个掣输入个地址，然后他们就已经可以有交通工具送他们去了，这样都不出奇的，透过这个 5G 的发展之后。 没错没错。 是的。 那还有一些啦，如果你想讲多少少将来可能有些可以飞的的士添啦，因为现在都有讲一些可以留可以讲一些的士的直升机啦，那可能将来话不是车都可以飞的，真 的。是的，中东那里都比较上多这一类型的发展啦。那如果讲到 5G 的科技在香港或者全世界来讲啦，应用上面仲有边几个范畴，其实都见到哇，5G 都帮到好大忙，系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发展得都相当之唔错嘅咧。 譬如系依家啦，有啲手术啦，可以咧通过 5G 嘅技术咧嚟到去做远端嘅控制啦。譬如可能个医生真系好急过唔到嚟，或者而家疫情咁样，咁可以透过5G 嘅呢个科技啦嚟到去操控另外一个地方嘅一啲手术嘅工具啦，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科技嘅。 咦，這个我之前咧睇新闻报道都见过，咁我都嗰阵时觉得都好匪夷所思，竟然间咧可以，因为5G 嘅速度好快啊，咁佢亦都系覆盖嘅范围啊，同埋可以同一时间供应嗰个叫做机器嘅数目咧，其实就多过 4G 好多嘅。咁因为 5G 佢透过呢个速度啦，佢真系我有见过新闻就系话喺远方嘅医生咧。可以为另外一端，可能是地球另外一边添嘅一个病人咧，就透过呢个 5G 技术操控佢哋嘅仪器，就同佢做手术，咁啊令到个病人咧就唔需要走嚟走去，因为有啲病咧，其实个病人都唔系好适宜运送啊，就算你坐救护车啊，坐咩都好，对佢嚟讲可能都有一个负担。咁呢个时候咧，咁医院有呢个装备，医生咧就算唔能够直接去到咧，就系当地嘅医院咧，都帮到啲病人做手术咯。 咁其实都几好啊，咁样。 喂，下次我哋又一齐讲下多啲咧，有关于5G。在我们现实生活的应用有什么得意的东西？ 好啊，

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 细路仔因为新冠引致重症死亡，其实有好多种唔同嘅表征嘅，肺炎一种啦，脑炎啦，另外就系多系统嘅发炎症。唔好幻想 Omicron 系一个好似伤风感冒咁样样，咁因为嗰啲系喺其他国家发生嘅，香港系好独特嘅，我哋冇俾新冠洗过礼。 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嘅抗疫资讯。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咁啊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咁啊，朝头早啦，有白元浩喺度，一齐咧就望一望一啲有关于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郊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郊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另外一个通告都系射击练习嘅。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今日朝头早啊，冻冻地都唔系冻啊，诶，严寒嘅一个早上嘅时候咧，咁啊亦都见到交通组嘅 Toby 坐咗入嚟直播室啦。早晨 ，Toby。 早晨啊，小白。 今日朝头早吓、啊，小朋友都起到身、啊。 系起到嘅，见到你咧都即刻温暖啲啦，系咪？ 哇，咁做咩？跟朝头早卖口乖啊你？ 系咁、哎、你咁，我见到你着到咁样，同我个对比好似好大咁样，因为 即系 系咯， 做咩你着咁少啊？咁单薄嘅你？ 唔系，其实我有嘅，不过除咗啫，系摆咗喺我哋嗰个交通嗰度。咁、啊、咧就因为好热啊，翻到嚟，即系嗰个感觉咧，我哋个室又好热啦。嚟到直播室呢度咧都好暖，咁所以就唔使咁多衫啫。 平时咧就我哋呢间即系直播室咧都因为有好多机器嘛，所以啲诶都冻冻地嘅。 系啊， 今日咧就暖咗出边喎。 系啊，呢间房出名冻噶嘛。 系啊， 我嗰次听翻翻嚟呢个直播室咧，但系我就同翻个同事讲话吓，唔系，平时我坐入去都唔觉得特别冻啫，咁样。咁可能佢话咧佢企起身会 feel 到冻啲、 哦， 但系坐喺度咧原来冇咁冻咯，可能系。 系。 咁啊唔知啊，呢个温度可能真系攞个温度计啦， 可能啦，都系啲体感温度嘅问题。 系啦，系啊，都系啊，睇有冇风。 系特别我朝头早一行入嚟嘅时候咧、嗯，即系间直播室咧都已经即系有几小时冇人气啊。 系啊， 一入嚟嘅时候咧，都话都有啲刺骨嘅感觉。 系啊，有你翻嚟俾啲阳气呢度好啲啊，即刻 有啲阳光气息。 哦 ，OK， 阳气真系。喂，同我哋睇啲交通先。 好啊，先讲交通啊。咁今日咧大致上隧道同埋路面都系正常嘅。咁、嗯、有啲嘅特别交通措施咧，主要就系喺港珠澳大桥嘅。由于有强风嘅关系，港珠澳大桥咧中。快线车速限制就降到每小时50公里，慢线咧都系降到50公里嘅。咁喺封路方面啊，九龙湾嘅宏基街因为有渠务工程，宏基街近住兴力工业中心一段路咧系会分阶段临时封闭噶。咁而家部分地区落紧雨啦，天雨路滑就小心驾驶啦。今日交通咧大致上系咁啦。 诶、哎，咁啊好啊，交通都畅顺咁啊。 系、 希望大家都小心驾驶，因为出边咧都天雨路滑啊。 系、都系全日咁样落住雨咁样啦，咁啊都真系小心啲啦吓。咁、另外小白咧，我哋今日讲一样嘢咧，就 系、 是、上个礼拜开始咧，就系有一个新嘅抗疫的士咪出现咗嘅。 我记得系啦， 系 你记得200部啊嘛， 系啦，200部左右啦。咁嗱，今日开始咧，又多咗200部嘅中小型小巴咁样咧，就系、是、会即系做一样嘢叫做抗疫小巴，类似系。 哦。 咁啊，即系多啲嘅车队咧，可以运送到啲嘅新冠肺炎嘅患者咧、就系可以去到啲诊所嗰度嘅。咁呢200架车咧，就系、是、其实同的士都好类似啊，佢哋一样。都是会贴嗰个贴纸啊，写住抗疫专用啦咁样。 诶、哦，蓝嗱浅蓝色，跟住加白色诶，呢条巴嘅间条巴 系啦系啦，会有咁样嘅。咁、那个司机都系啦，佢会戴晒啲防护面罩啊、口罩啊，着住防护衣啊。 咁开唔开窗啊？呢、這个 啊，呢、這个咧就系、 是、开唔到咯。 其实系啊， 小巴 系啊，小巴嗱、哦，如果系专营嗰只红色或者绿色小巴嗰类咧， 嗰啲开到 嗰啲就得啦。但系你话如果系校巴嗰只，即系嗰只咧就难啲。咁净系司机位嗰度有得开咯。 系咯。 咁啊，诶系啊，呢、這个用可能真系冷气啦，冇办法啦。 该得几多得几多啦。 系啦，得几多啦。咁啊，佢哋都会系今日开始有投入运作噶啦。咁就会系消防处咧，佢哋系会揾到啲个案之后咧，就会分流俾呢啲车队啊、 嗯， 由呢啲车队咧帮手去接送呢啲嘅患者嘅。 哦， 咁啊，今日开始咯。呢、這个 即系如果系你系想 call 车嘅时候咧，你 call 咧就系、是嗯、即系如果你话一般为疑似确诊者嘅时候，譬如我咁样，我打电话嘅话啦，就会call 咗个的士嘅。 系啊。 咁如果系消防处安排嘅咧，就会安排呢一类型嘅小巴嘅。 系啦，呢一类啦。咁呢一个就可以坐到多啲人嘅。咁可能佢一次咧就会车可能几个家庭啦，或者系即系多啲嘅患者咁样咯。咁啊，尽量将多啲嘅病人咧可以送到去治疗都系好嘅。 系啦，送去一个适合嘅地方，用适当嘅交通工具。 系啦，都总好过喺个街度自己搭交通工具咁样。 系啊，点都好啲啊。唔理想啊，咁如果真系疑似确诊嘅时候，仲要喺条街周围。周圍供嘅話咧，都係有個存在嘅風險喺度。 係啊，不過都好無奈嘅。我諗如果真係確診咗嗰啲患者咧， 係啊， 真係唔知道可以做咩嘅。 嗯， 咁啊，唯有大家即係自己有少少功德心又好，或者即係自己做足防護措施啦，就算出街。 咁啊，社會再諗多啲好嘅方法咧，去到面對呢啲嘅問題啦。 係啦， 好，唔該曬 Toby， 唔該曬。天氣方面問一問鐘哥，今日仲有冇著短袖衫先？早晨，鐘哥。 喂，早晨啊，小白。 你係咪著短袖衫啊？ 今日咧都会着翻件长袖啦。 哦，咁就好啦。 直头系咩啊？寒冷啊！ 寒冷啊！ 你感觉到咧，真系冻啊！ 系。 嗱，如果我都觉得冻咧，其实真系觉得冻嘅。 系啊，真系，因为天文台都用天气严寒呢个字眼啦，真系真系。 咁我一路揸车出嚟嘅时候咧，咁啊都睇下，你知汽车里边都有个温度计噶嘛。 系啊。 会测试到外边嘅温度嘅。 系。 咁啊，徘徊喺6至7.5度中间嘅， 哦， 即系而家外边嘅温度吓，咁当然咧，我喺新界地方可能会冻啲，入到嚟市区而家又暖翻啲啦，咁、 嗯、 但系咧，亦都最紧要提醒所有嘅哥哥姐姐们啊，嗱、 嗯， 尽量啊，最好啊，唔好出街啦，今日 系啊，啱啊， 一来咧有呢个疫情嘅限聚令啦， 系， 唔好出街以保安全啦， 啊、 二来今日太冻啦，虽然咧有啲咧，我听到啲哥哥姐姐话，喂，我去慣咗神運喎、 啊， 喐慣咗冇得喐唔舒服喎、 啊。係啊， 有時候咧，正所謂小別勝新婚啊嘛。唞兩日，可能你等暖翻啲，或者甚至乎等疫情消退嘅時候，你再出翻去喐動咧，更舒服啦。 係啊，又凍又落雨咧，即係有啲哥哥仔可能已經遊呢個冬泳遊咗30多年啊。落雨咧都更加唔好去啦，即系就算几咁挨得冻都好啦，咁啊啲水流嘅嘢你真系唔知噶嘛，系咪？安全第一。 你讲嘅话游冬泳咧，听见好多嗰啲前辈啊、长辈啊、哥哥姐姐讲啊，咁佢哋话咩啊？哎呀，有咩风浪未见过啊？老实讲啊，而家嘅风浪咧，即系百年难得一见，我睇怕且你哋后生嘅时候都应该未见过。 系 咁，所以咧，如果系咁样嘅时候，就唔好话哎有咩风浪未见过。而家大家安守本分，留在家中就最好啦。 啱啊，一起见紧呢个大嘅风浪啊，打低呢个疫情最紧要。 甚至乎喺屋企咧，都可能会如果你屋企唔系话经常开暖炉嘅，记得添衣啊，因为而家个温度系比较低嘅。 系啊，裤都要着多2-3条、啊，真系暖好多、 啊。系啊系啊， 系啊，千祈唔好怕冷肿啊！咁呢啲嘢真系暖咗嘅系自己嘅，如果唔系自己喺度即系贴啲震啊，都无谓啊，系咪？ 好啦，而家我哋入嚟先啦。 好啦，咁啊，转头再倾啦，唔该晒钟哥。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噶。咁啊，天气严寒，气温徘徊喺8度左右。咁啊，高地气温显著较低，并且可能结冰啊。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咁啊，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未来2-3日持续寒冷。咁啊，明日仍然有雨，星期三天色好转。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气温逐步回。升啦！而家室外气温系8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咁啊低水平嚟嘅，即系空气好啦。不过要注意啦，寒冷天气警告咧，咁啊继续咧都系影响住我哋噶。朝早嘅时候，咁啊而家嚟到早上嘅7:17，咁啊有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伟。星期一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精伟同我们讲下粤剧的早晨啊，精伟 早晨啊，大家好。 咁啊，嗱，我哋其实一路以嚟咧讲咗好多一啲粤剧嘅知识啊，有啲文化啦，咁我哋咧亦都讲咗某一啲出名嘅剧目啦。咁但系咧讲到一啲剧团咧，可能我哋都可以认识一下。之前咧我记得咧阿精伟有同我哋讲过呢、這个系咪先锋鸣剧团？ 這個就我想大家就算未必好認識粵劇呢都有聽過這個嘅劇團嘅名字啦。咁但係其實 有冇兩位老官囉，即係任劍輝同白雪仙嘛。 是啊是啊是啊是没错啦。咁有冇其他劇團其实一样都是非常之出名可以俾大家认识一下嘅呢？ 有啊，嗱Kitty， 我首先呢就问你一样嘢先。 嗯、 你有冇听过啲人呢或者睇知己啲电视劇有时都会讲㗎啦，你冇喺度整大龙凤咁样。 是有。有啊，搞一场大龙凤㗎嘛。 呢个大龙凤系咩意思呢喺你眼中？ 大龍鳳即是好大陣仗咁樣嘅意思囉，即係譬如啊你求婚搞咗一場大龍鳳喎、啊、咁樣。 係即係好嘅方面褒義就去講就係、是、啊佢好有心機去到度橋啦，去玩一啲嘢咁樣啦。 或者好有排搶咁樣囉。 係個排搶咁樣啦。咁有啲人可能負面啲人就覺得人哋整色整水呀、啊、搞好多嘢呀、啊、滲咗好多嘢落去呀、啊、咁樣，或者係得個笑話呀、啊、咁樣啦。咁、啊、所以呢即係無論呢個係即係褒義定貶義都好啦。咁其實呢大龍鳳呢、這個好廣東呀好香港化嘅呢一個語文呢語言呢，其實就係嚟自引申呢就係、是、大龍鳳劇團。是啊，咁大龍鳳劇團呢就是即係頭先我哋講先鳳鳴劇團嘛，先鳳鳴劇團呢就是五六十年代嘅即係班霸啦。咁之後呢到後尾即係先姐佢哋開始唔做啦，咁開始要傳承俾初鳳嘛。咁初鳳呢就喺再後少少先出嚟啦，因為中間有個訓練過程啦。咁、之後呢所以涉咗喺中間六七十年代呢個階段呢就出現咗大龍鳳劇團，就是另一個班霸啦。係啊，咁呢個班霸呢就即係六十年代初成立啦，咁主要呢就係、是、有麥炳榮啦同埋鳳凰女嚟到去擔綱嘅。 咁、哦、非常之出名喎、 啊。係啦、啊、一聽可能你哋對個劇團呢就未必認識，但係一講麥炳榮鳳凰女你哋就應該甚至譚蘭卿同埋阿波叔啦，即係波叔之前先鳳㗎嘛，咁之後而家呢都有大龍鳳嗰度一齊做，咁有啲爆肚啊嗰啲。咁所以呢就形成咗即係麥炳榮就好火爆啦，即係佢嘅演技啊，所有風格上面好火爆嘅。咁鳳凰女呢就比較刁蠻啦嬌俏啦。咁譚蘭卿呢就係、是、搞笑啲嘅，即係灰鞋啲嘅咁樣。咁波叔頭先講啦爆肚。咁所以呢就搞到大龍鳳嗰個演出風格呢就係、是、整體上比較熱鬧啲啦風趣啲咁樣。咁所以啲人後咩引申就係話喂整場大龍鳳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咯。 哦，精卫，那我想问一下，即是刚才你讲过即是几位可以说是粤剧戏宝啦，那他们有即是帮这个剧团去做事啦，那是不是就即是属于一个剧团就不会走去第二个剧团这样的呢？即是我可不可以用现在那些思维，譬如啊有几位当红的歌手签了这间公司呢，他就是属于这间唱片公司的啦。那 现在呢即是以往呢他们都未必说签死一个剧团这样，但是呢他基本上你都算是大家想到那个班牌呢就大概知道有什么演员这样的一个格局的。那所以呢有些演员可能自己呢譬如可能你说任姐是不是签死先奉命，那他不可以去其他，那其实有其他劇团如果真的想即是重金禮聘啊任姐他们去演出啊或者成啊，那他们又觉得可能某些人他们合作比较舒服啊，那可能他们都会一起合作的。那但是看看挂哪个班牌这样。那譬如他们个譬如先鳳鳴这个班牌基本上就一定是任劍輝白雪仙这样。大龍鳳就基本上一定是麥炳榮鳳凰女这样。那等同好像现在我们讲回近一点啦，譬如明知星劇团啦，明知星是哪个你知不知道？ 蓋明輝。 冇錯啦，嗱，明之星就一定有蓋明輝嘅，咁、但係蓋明輝曾經咧，除咗而家啦，而家嘅台主就係阿吳美英啦，阿美英姐啦，咁但係以前咧都有嘗試用過其他嘅靜韻花旦嘅，咁所以咧其實最主要就睇嗰個團佢哋本身擔綱嘅嗰個人係邊個咁樣咯，或者係可能嗰、那個班主啦，有時佢班主即係佢特別係。呢、這個班牌咧就係、是、做俾邊一個嘅命令嘅，咁樣咁又會係咁樣發生咯。咁啊同而家有啲唔同，即係頭先如果根據你咁講，就即係班牌嘅定義就係、是類似香港話劇團咁係一個班牌啦，或、者中英劇團係另一個班牌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兩個咧就是、公司制嘅，就簽死嘅，即係佢就係、是、即係話劇團就話劇團嘅人、香港話劇團嘅人。 咁佢咧就都有機會可以借出去嘅，咁但係借出去佢一定要同翻香港話劇團講啦，係咪？即係申請啦，咁先可以出去做其他接作啦，被撈啦，我哋稱之為。咁但係粵劇入面咧又唔算係被撈嘅，係啦，即係唔同嘅合作形式咁樣。 咁但係可能屬於個班牌，佢就會即係多啲喺嗰度出現咯，係嘛？ 冇錯啦，絕對係啦。咁另外咧，我都講少少呢個大龍鳳有幾威威俾大家知下。咁呢個大龍鳳劇團咧，其實曾經創下咗喺70年代喺利舞台最長嘅演期，所以點解佢亦都稱之為班霸，即係班霸嘅意思，即係霸道啦，即係唔係霸道啦，即係話行無忌。 係咪即係話一套劇目佢上咗好多場啊？ 佢未必係一套劇目嘅，但係總之呢個台，即係呢班人嘅台期逼咗最長嘅時間。 哦，咁係逼咗幾耐咧？ 碌咗幾耐咧？我就真係唔知道，但係就是、最長咯。呢、這個利舞台，因為利舞台而家都執咗啦，我揾啲資料我都有啲困難。不過咧，另外就揾到即係另外有一啲威威嘅位嘅。另外威威位咧就係、是、香港大會堂，大家就知道啦。咁香港大會堂都係即係香港一個好 signature 嘅即係演出場地啦。咁而大龍鳳劇團咧，就係、是、香港大會堂首演嘅粵劇團嚟嘅， 揾佢開光啊！ 冇錯，就係、是、大龍鳳劇團嚟到開光嘅。仲有當年咧，瑪嘉烈公主啊，同埋呢個斯諾敦伯爵嚟到訪港嘅時候咧，即係嗰陣時以前會噶嘛，即係王英國皇室即係殖民地年代啦，英國皇室會派人過嚟香港訪港啦嘅時候咧，係邀請大龍鳳劇團嚟到去演出接待嘅。 哦，咁啊，真係威水喎，即係一個代表嚟噶咯。咁有冇話佢哋有一啲好勁嘅劇目係即係非常之脍炙人口嘅咧？ 咁就梗係有啦，嗱講得出佢哋係班霸嘅時候咧，就冇理由冇一啲戲寶俾大家嘅。其中大家最熟悉嘅咧，就一定要數鳳閣恩仇未了情啦。 哦，就係、是、 就係佢哋噶啦。 哦，呢、這個都有聽喎、哦，鳳閣恩仇未了情。 係啊，我諗鳳閣恩仇未了情係大家就算幾唔識呢、這個粵劇都好，可能哼到一兩半句咁樣，點都會即係就算好後生都可能有時聽到有啲人哼下，因為到而家都仲係金曲嚟嘅，特別 係 即係當然可能全劇大家未必認識啦。咁我哋之後有機會咧都同大家講下個故仔。咁但係咧，《鳳閣恩仇未了情》入面嗰首《胡地盲歌》咧，大家就一定識噶啦。一阿二平阿走去人家萬重嗰段咯，咁呢個就 係、是、我記得 係啦，即係點都接到兩句嘅，即係咁樣，冇錯。咁呢個我哋即係下回分解，即係呢個鳳閣恩仇未了情。 好啊，咁今朝早咧認識咗呢個咁威威嘅大龍鳳劇團有一啲嘅背景啦。咁好似阿精衛咁講，我哋下個禮拜就不如就深入啲講下，即係個個都幾乎聽過嘅呢個鳳閣恩仇未了情，噏就噏得出啦，哼都哼得出啦。咁但係其實係講乜嘅呢？我哋下個禮拜再分解。唔該曬精衛。 这晚看灯色煽情，这里繁星不懂呼应，应否故意避静，奢想你按门铃，失宿于家里冷冰冰，苦笑庆祝想喊停，苦撑娱乐都想逃命，干杯故作淡定，欢呼派对留影，只好祝福里等你高兴，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避免该欢笑。 沮丧，担一身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承诺原地向往，受到低温性我难抵抗，美梦只能醒觉，想起这一刻你在他方，怎可能心 急上落架，出面是八度的气温，这个铁铁震的警告，即是什么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紧的。转头七点半钟之后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一至五的早上都会继续陪住你吧。 今日是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一，农历正月廿一，释宜作灶解除。 吓，冇啦， 系咁多啦。今日忌栽种、出行、祈福、行丧、立蓄、安葬、安门、佛墓、作粮、牧养。 哇，咁多嘅， 都系咁啫，唔使紧张。今日都系国际母语日。 我会多啲了解保护语言嘅重要，避免地球大部分语言嘅消失。 日日之计在于晨，光大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受强烈冬季季候风影响，本港天气严寒，市区在清晨时分普遍录得七至八度左右，新界最低一两度。大帽山、昂坪和大佬山等的高地只得大约三至四度。天文台预测今日气温徘徊在八度左右，高地气温显著较低，并可能结冰。未来两三日持续寒冷，今个星期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同意要透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东部危机。克里姆林宫说，普京强调美国和北约有必要认真对待俄罗斯有关安全保障的要求，并以具体和实质性方式回应。外丽社工说，普京向马克龙重申俄军会在完成和白俄罗斯的军演之后撤离。马克龙表示，有关讲法必须得到证实，双方亦都同意在星期一举行欧安组织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三方会谈。有法方顾问说，马克龙和普京在于对于哪一方要为乌东地区紧张局势负责存在分歧。马克龙指责亲俄分离分子，普京就归咎于基辅当局。英国新增近25,7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74名患者死亡。官方数据显示，全国过去7日的新增感染病例较对上一星期下跌大约两成半，死亡人数亦都减少近两成。英国政府宣布将会解除英格兰确诊患者的隔离要求，作为与病毒共存计划的一部分。预计首相约翰逊今日稍后在国会交代细节。约翰逊接受访问的时候说，病毒不会突然消失，需要学习和病毒共存，并在不限制自由的情况下继续保护自己。有政府顾问警告，解除隔离是冒险的举动，可能令感染人数激增，削弱国家应对日后可能出现更致命病毒株的能力。加拿大警方完成在首都渥太华市中心的清场行动，结束反防疫限制示威者超过三星期的占领。自警方上星期五采取行动以来，共有191人被捕，57架汽车被拖走。工作人员清理示威者搭建的临时帐篷和物资，又清除马路上的积雪，为商店重开做准备。

晨啦， 7:38，室外气温而家8度，相对湿度94%，寒冷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系啊，寒冷啊，欧 系阿欧， 好冻啊！咁天文台啊预测啊，即系气温仲会低少少添啊，呢个系。风寒效应咧就比较明显一啲。咁啊，问下两位拍档，过去嗰两日咧有冇去出过街补给下一啲食物啦？讲紧系咁，或者买下外卖咁样，因为真系超级冻 哦。哦，冇啊，我完全冇离开过屋企，一步都冇。 好嘅， 犀利。 系啊，因为咧喺礼拜五做完节目之后咧。我已經預計嗰兩日係唔出嚟㗎啦，因為有限聚令啦，咁又疫情關係啦，咁亦都咁凍啦，咁所以咧放工我已經買定曬少少乾糧，或者一啲菜啊咁樣擺曬翻屋企，跟住嗰兩日咧就閉關啦。 我自己咧都有出去買啲食物嘅，因為自己煮啊嘛，咁但係都冇之前咁多心機啦。即係譬如之前我可能晏晝即係放假咧，又會煮一餐，跟住夜晚又會煮一餐，咁變相可能你即係要出去買嘅新鮮食材都要多咗啊嘛。咁但係呢兩日都少啦，即係可能買完之後煮完一餐，發現都唔係好夠，算啦，咁啊清埋個雪櫃就煮另外一餐啦，都唔出去咁多啦，係啊。 系嗱，我今日咧其实就想讲啲保暖食物嘅。不过咧讲保暖食物嘅推介之前咧，我想问一下钟哥咧，点过咧呢两日系咪不断咁样铺剧咧？有冇一啲新嘅剧目可以推介咧？除咗呢、這个嗰、那个咩 Anna 咧，咩假冒 Anna，我已睇晒咯，睇晒冇嘢睇。我想问钟哥有咩睇啊？ 哦，咁我睇紧一啲就系、是、成人嘅。即系喺嗰个串流平台上边成人， 呢啲私底下讲系嘛？ 哦，唔系嗰个咁样， 系咪唔啱我细路女听噶？ 讲嗰条金鱼嘅 哦，咦？呢、這个我都有兴趣睇喎、啊。嗰、那个系讲出轨嘅人妻嘛，系 咁嗰啲系大人睇嘅嘢嚟嘅，咁小朋友就唔好睇住啦。 哦， 明白明白明白，但我都好想睇喎。讲翻保暖食物推介啫。喂， 唔系你睇咗嗰啲咧，你就暖啦，即系唔使保暖食物。 系咯。我仲讲唔讲落去好咧？ 即系滚添啊！个人，你都讲下啦，唔系个个都会睇噶嘛，系咪先？ 咁又系，咁又系。喂，嗱，营养师咧就推介九款保暖嘅食品，咁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呢段时间，哇，真系相对冻啲啦。就算呢啲保暖食品咧，都系相对容易啲揾得到嘅，即系唔系话。喂，好困難嘅，或者喂要去海味鋪嗰度整啲深溶海味，咁我都知嗰啲補，都知道嗰啲暖，或者你話喂劏條蛇食下啦咁樣，咁啊即係最傳統嗰啲，喂打到你整到先得㗎，你咁容易 打到羊腩煲啦咁樣。 而家仲食蛇，咪秋風都過曬 N 年啦。 我估有薑，一定有薑。 係、有啊有啊有啊 ，Kitty 真係醒啊嚇咁啊。 推寒 第一位咧就係呢個熱薑茶咁啊，含有呢個。薑醇類一種抗氧化劑嚟嘅，咁啊對身體又有好處啦。另外就以免咧攝取多餘嘅卡路里，而且咧可以增強血液循環啊。咁啊營養師咧好聚焦一樣嘢就係話點解你會凍咧？其實喺營養師嘅角度就係你啲血咧循環得唔夠快啊。咁如果咧啲血咧可以喐得快啲咧，就可以令到咧自己嘅身體或者體感上咧暖和一啲。咁所以咧第二種咧就係辣椒啦。嗱，辣椒咧就一樣十分有效嘅保暖食物嚟嘅。咁如果你話食少少辣啊，咁咧可以加快呢個新陳代謝啦，令到咧表面嘅血管擴張，咁啊提升咧呢個供血量，令到身體咧都更加暖和咁樣。咁不過我知道鐘哥啊，辣就麻麻地。 咁我估到喎、即係同樣嘅道理，胡椒應該都得喎。 哦，係啊，係啊，係啊。 所以你可以食胡椒，鐘哥 得咩？ 得啊，得啊。 我都係一杯嘅啫，胡椒少少咯。即系少许，崔神教你啊，少许， 少许， 少许就得， 系啊，两茶匙，糖三茶匙咁样。喂，嗱呢一个咧就冇太多味道嘅，不过呢一样嘢咧就正常人如果食多啲，亦都系好事嚟啦。咁讲紧就系牛肉啦，咁啊牛肉有丰富嘅铁质啦，同埋维他命 B 集啦。 不过呢个可能系食素嘅朋友就可能未必啱啦，咁样 系啦，系啦。咁同埋咧，近排你都知道啦，供港猪肉价格好高啊，啲猪肉股都 砌咗上去啦。 系啊， 所以即系都系食牛肉好啲。咁但系减肥嘅人士咧，营养师真系好贴心噶。佢觉得保暖嘅时候都要注意减肥啊，或者注意脂肪嘅摄取咁样。减肥人士咧就应该避免食肉眼嘅部分啦。咁如果你话喂唔需要啊，我平时咧都冇嗰啲几高几高三高嗰啲啊，咁你就食翻咧呢个 rib eyes 啦。咁啊，因为咧肉眼嘅脂肪百分比咧就有22%，系牛柳同埋西冷嘅2至3倍嘅。咁呢个都系要留意啊，因为唔系多少少，系多2-3倍咧。咁所以即系有啲听众朋友都要留意翻啦。咁啊。成日都话整个羊腩煲，羊腩煲其实羊腩都关事嘅咁样。不过你话今次咁嘅咧，即系我哋啲二人家庭呢啲，喂，即系中哥都系一两人限聚咁样啦，咁样，所以羊腩煲可能未必搞得到。 唔系，但系食羊腩咧，个人会容易开心啲嘅， 系咪 知足啊嘛？ 哦，咁火腩得唔得？我唔食羊啊嘛。 喂，咁豆腐都得，有阵时肉都好啊。 系有得啫，系啊。 豆腐饭有阵时都未有肉食添啊，咁样系。 嗱，不过正话系知足好紧要噶嘛，即系做人啊。不过正话都讲到话，第一位系姜啊嘛。不过即系提提大家，即系有啲中医师话咧，未必个个人嘅身体咧都可以受到姜嘅。咁可能着量啊，真系要又系嗰样少许着量。 所以我就有整到上次讲嗰个姜汁炖蛋， 系啦， 少许系啦，2至3汤匙咁样。 系每样嘢食过量都唔好啦，不过即系呢个就营养师嘅角度，可能同其他医学嘅方法可能又有啲出入，咁我自己睇住啦，咁都系俾大家参考下嘅啫。咁啊，仲有呢个肉桂，肉桂喺西方好流行啦，即系冬天嘅时候，我哋就好喜欢肉桂嘅嗰啲肉桂饼啊、肉桂挞啊，咁啊，甚至乎咧，营养师都建议啊，煮麦皮嘅时候或者饮牛奶嘅时候咧，加啲肉桂粉落去，咁啊有暖身嘅效果。 饮咖啡都有啲人系落肉桂嘅， 有啊， 渗少少落去咁样， 有啊，有啊。 系啊，其实依家嗰啲叫做连锁咖啡店咧，有一两样都系啲肉桂专项嚟嘅。咁不过就香港始终唔系个个人都接受到肉桂，肉桂又似叫做嗰啲好芫茜啊，我用咁嘅比喻，即系中意又好中意，中意好唔中意咁样咯。 系啊，我都由细个好惊呢一阵味，而家慢慢就变咗都接受咯。系啦，即系譬如你喺一啲甜品里面，即系搵到肉桂同苹果咪好夹嘅。 系啊系啊。 咁跟住你就会开始啊，咁其实佢都有佢独特嘅地方。同埋咧，就算你唔系真系食咗落去即刻觉得暖身咧，你嗰、那个嗰个脑里面嗰个画像啊，因为楞到咧，即系冬天嘅时候要食咧，你都会觉得好似暖啲咁样。即系你会谂起北欧啦、火炉啦咁样，烧火柴啦咁样，你就会觉得肉桂系带俾你温暖。 而家你去街市买。送你都覺得肉貴啦，啲肉好貴啊， 肉貴啊，肉赤添啊！ 喂，但系咧 ，Kitty 講呢個係啱嘅，有一個科學理論叫做煤氣燈效應啦。咁呢個煤氣燈效應咧，就係同你講咧話。喂，那個煤氣燈咧，突然間漏煤氣啊！咁你會即時做一個動作，就揞住個鼻咯。咁原來你喺心機講咧，講形容到攰形攰聲咧，即係啲聽眾都會覺得和暖噶。 就係咁講火爐、肉桂。 我舉一個例子咧，呢兩個都係營養師接住落嚟嘅打媽嘅一個推介啦。就係咩咧？炒栗子同埋煨番薯。 哦。 咁你即時咧會有畫面咧，就係、是、好似嗰啲泥頭車嗰啲咧，炒栗子嗰啲嗒嗒嗰啲聲咧。跟住咧就會覺得好熱啊，好暖啊！跟住咧就自己咧剝栗子嘅時候咧，剝到啲手指頭紅卜卜啊！跟住咧你煨番薯嘅時候咧，嗰個皮咧明明好熱啊，跟住你要搣開一半。其實咧個番薯咧，你可以叫佢斬開一半噶嘛，但普遍人都中意自己咁樣搣開一半，一人一半咁樣去食咧。跟住咧就聞到番薯香啦，啊！跟住個皮咧有少少焦窿，跟住咧有少少焦糖 feel 咁樣咧。哇，系咪好正咧？ 好好啊，我今晚等我翻去食煨番薯先。 不过真系好奇怪，睇声拍戏咧，唔知点解喎？明明可能古装又好，时装又好啊，佢个主角一定系整咗几个番薯噶嘛，佢必定咧攞一个出嚟咧，搣开一半分俾人噶。点解你唔俾一个人哋咧？ 系 搣蛇过人哋啊嘛， 你搣开先 feel 到佢有烟啊嘛， 即系你未入咁多个，你系都要俾半个人，你俾一个人唔得嘅咁少间， 跟住佢想即刻食，成个你袋住咗，你唔记得噶啦，一搣开你即刻食。 钟哥讲得啱，我就破盲抢货，点解会系咁咧？喂，咁讲下煨番薯点样整法先啦，含有呢个胡萝卜素咁样， 哇正啊正啊！ 系啊，咁啊有呢个丰富嘅碳水化合物噶嘛。不过咧，即系如果你又系啦，即系中港头先都每个食物都会补一个底，我都要补啦。咁呢个即系升糖指数都几高噶，咁所以你话喂有糖尿啲朋友仔啊，或者即系几高几高嗰啲就要注意一下啦。不过希望头先形容嗰个画面啊，又炒栗子又煨番薯咁，令到大家咧星期一嘅早上咧暖和一啲啦。 不过阿 O 讲到话煨番薯咧，正话你讲嗰个煤气效应啊嘛，即系你讲煨番薯，你会除咗系觉得暖之外，都会掩住个鼻嘅， 因为有阵烟咯， 因为放屁。 反反复复共你既远且近，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说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 ，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 ，You kiss me so sweetly。 J 峰、冯允谦，报复式浪漫啊！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钟哥， 系。 嗱，我成日都觉得咧，我哋女士咧有一样嘢咧，同男士系好唔一样嘅， 嗯、 就系咧，通常咧，如果要去洗手间嘅时候咧，喺里面花嘅时间咧，一般我都觉得系比男士长嘅。 一般嚟來說係嘅。 係咯，你見條隊嗰條長短都知啦。 但有啲個別例子㗎嘛，即有啲男人都好屙過㗎而家。 我都系嘅，嗱，女士咧好多时咧就即系如果喺洗手间咧见到有好多唔同嘅现象啦，即系例如可能喺镜旁边有好多人化妆啊、梳头啊，或者整理衣服啦、整理仪容啦， 你仲未计讲是非、啊，即系通常呢啲嘢个套餐嚟噶嘛。 嗱，呢个就次格之外啦，咁但系咧嗱，次格之内咧，嗱我自己嘅经验咧就系无论你喺一啲公众场所嘅公共洗手间啦，即系譬如百货公司嘅洗手间啊。又或者是商場的洗手間呢，其實呢我覺得 90% 的機會呢你遇到呢都是要排隊等的、 哦、 除了因為個人流多之外，不知道真的大家用洗手間的時間普遍都真的長、 欸、這個都曾經、試過這個現象，然後呢、改善了的很多商場都、因為同一個男女次格的比例嘛、即以前就是一樣嘛，就說喂女性用、洗手間的時間長一點沒理由的比例是一樣嘛，所以現在很多商場的女次是多過 格數多 一點 嗱，我唔知道男厕有几多格数啦，女厕咧一般我见到而家好多都有成起码20格噶。 哇，咁多！ 系啊，好劲啊！即系通常都会分A、B 区两区，即系可能有时转左，有时转右咁样啦。即系一见到佢咧，佢而且个门嗰度咧就有埋个 number， 所以你就好容易数到佢大概有几多嘅。咁呢个就香港嘅现象啦。咁我最近咧就留意到咧网上一啲消息咧，就讲到咧日本嘅百货公司咧，佢就为咗想改善呢一个顾客使用洗手间嘅时间咧，佢都有啲新嘅装置。咁、而咧喺呢个报道里面咧，就话呢个装置咧都系一个凑效嘅装置，即系有用嘅。即系有效改善咗啲人用洗手间嘅时间嘅。嗱，咁一谂呢一样嘢，因为之前咧佢已经有一个新嘅装置，我觉得系几好噶啦。就系咧，嗱，佢上一个装置咧，就系咧喺个洗手间嘅厕格嗰个门咧，通常你嗰啲门栓咧，咪一系就向右剔，一系就左白右咁样 lock 住个门嘅，即系夹住佢，等佢唔好喐咁样啦。咁咧，佢就喺嗰个嘅门栓嗰度咧，就加咗个装置，就系咧，如果你勾个袋或者你勾行李，即系我当譬如游客咁样啦，你可能有个行李包，你想称下嗰袋嘢有几重咧，咁你一勾喺嗰个位咧，佢就有个自动嘅即系digital 电子嗰啲绑嘅功能啊。咁佢就可以稱下你勾住嗰個袋你有幾重啦。 吓。 吓，呢個就係佢上一個功能啦。 咁但係呢個唔係令到佢快啲用完個廁所㗎嘛，係咪？ 呢個唔係，呢個唔係。 純粹俾佢知道幾重 啫。 你買咗好多嘢啦，咁或者你冇位。 你俾我知道幾重就話啫，等我知道去完之後放低咗幾多兩。你俾我知道個袋有幾重。 唔關事。 係咯，同我去廁所有咩關係啊？ 嗱，今次呢個功能就勁啦！今次呢個咧就喺你門口，同埋咧你嘅門口嘅位置咧就有個電子嘅顯示屏，咁、就係咧你嗰個門摔一摔嘅時候咧，嗱、這個功能係咩咧？就佢、幫你計時。 哦， 其實咧呢個咧係廁格裡面睇到嘅啫，即係出邊睇唔到嘅，即係其實係你自己用洗手間廁格嗰個人嘅裏邊睇到嗰個顯示屏啦。咁、佢就會咧係一分鐘一分鐘咁樣同你數上去。 係、但係佢又唔會叫唔會剩嘅，即係唔會著燈啊嗰啲嘅。 唔會嘅，嗱，佢純粹一個顯示屏話俾你聽，你已經用咗幾耐時間啊咁樣。咁、咧就等你自己即係。使用廁格嗰個人咧，自己睇住嗰個顯示屏，咁而且咧喺唔同嘅時間，譬如你當十分鐘以上，或者二十分鐘以上，佢每十分鐘咧就會轉一隻顏色嘅，即係個屏幕。 咦，咁 OK 喎、啊！嗱，初初我未聽 Barbie 講嘅時候咧，我以為嚇、又催人哋去廁所，咁唔 好 啦、啊。因為有時你真係真係肚痛起上嚟，你唔係即刻搞掂噶嘛，係咪先？咁、你咪俾人哋用咯。 有一催咧，有兩個可能性嘅，即係無論對心理同生理都唔好嘅、 你一係去唔到咯。 生理上咧就係你越催咧，越係去唔到嘅。 係啊， 啊心理上咧，你會暴躁啊，即係等於你屋企嘅時候咧，成日話阿媽經常話用完未啊，用完未啊，咁、你個人咧就會火滾。 系啊，唔舒畅啊，咁样。咁但系我听完呢个咧，我又觉得几有用、啊，尤其是我哋啊，即系突然之间，譬如我话新闻肚痛咁样，跟住 系你啫， 系啊，你电唔使特登带个电话去睇时间，因为系噶嘛，即系你可能有啲嘢你工作啦，未必净系即系报新闻嘅，你限时限刻，可能你下个会即系十分钟之内要开啦，咁、但系你真系好想喺呢段时间去嗰度洗手间，咁你就可以睇住个钟做人啦，即系。我心里面大概六分钟到又好，八分钟到又好，咁样咁都帮到你咯。 嗱，你頭先講咧，咪話會有一個無形嘅壓力嘅。咁佢呢個顯示屏好搞笑嘅，就好似咧一般嘅好多標籤咁樣咧，佢通常都會寫翻一句提醒你嘅語句啊嘛。 嗯。 咁佢呢一個咧，除咗個計時間咧，佢都有一個温馨嘅提示嘅。佢就係會寫埋咧啊，如果咧你真係感到身體不適嘅話咧，請你慢慢用。即係佢有一句咁窩心貼心嘅語句喺。 窩咩心啊？即係潤你啫。 唔係佢戴頭盔，即係我唔係催你嘅。 慢慢啦，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你咪用咯。 慢慢用咯。 咁佢始终都系一间公司，佢又不能够净系计你时间咁残酷嘅，即系呢个都系一个解决生理需要嘅地方嚟噶嘛。即系学你哋话斋，有时真系越大压力咧，你就真系越搞唔掂嘅。咁你个时间相对地可能又长咗啦。嗱，咁但系咧讲下个成效啦，佢竟然话咧装咗呢一个装置之后咧，大概有40%嘅人咧。即係之前本身可能使用次格咧係超過五分鐘嘅咧，都係成功咁樣改善咗，即係用得少過五分鐘嘅。 嗯， 係啊，咁即係話其實真係有效咯。嗱，我唔知道係因為造成咗壓力啊，定還是係真係好似 Kitty 話齋，睇住個鐘咧自己做嘢快捷啲，同埋即係知道自己都有嘢做喎，差唔多時間要落翻去嘅咯喎。 因為而家咧好多人有個壞習慣就係帶埋個電話入洗手間噶嘛，咁你撳下撳下，跟住就唔知時間過啦。咁但係如果有個鐘仔喺度提一提你咧，咁可能你就冇咁放肆咯。 係啊，嗱，我哋咧冇鐘仔，但我哋有鐘哥提住我哋時間。 嗱，鐘哥去廁所都要帶住個鐘仔，係啦，提住佢， 都係俾你撳嘅。 好啊，唔该晒 ，Barbie。 唔该晒。 好，时间咧将近嚟到早上嘅8:00啦。室外气温而家8度，相对湿度96%，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已经接种其余嘅剂量。王储查理斯同妻子卡米拉较早时先后确诊，查理斯喺确诊前两日曾经同女王见面。澳洲今日起向所有已经接种新冠疫苗的国际旅客开放边境，游客和商务旅客只要打了疫苗都可以入境，无需隔离。总理莫里森星期日视察墨尔本机场的时候形容等待已经完结，他又为关闭边境两年的决定辩护，强调澳洲是全球新冠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预计首日会有超过50班国际航机飞抵澳洲，来自洛杉矶、东京、温哥华和新加坡等地。不过西澳洲会在下个月3号才会向国际旅客重开。澳洲前年3月实施严格边境限制防范疫情，期间向澳洲公民和居民以外的几乎所有人关闭边境，并禁止公民未经许可出国旅游，直至去年11月才逐步放宽，先容许公民出入境，再开放给留学生和工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 日元 114.93， 瑞士法郎 0.921， 加元 1.276， 人民币 6.326，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32，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584 点，跌537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905.69 美元，卖出 1906.32 美元。天气方面，强烈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同时高空扰动持续为华南带嚟有雨嘅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各区气温维持喺8度或以下，并普遍录得超过1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天气严寒，气温徘徊喺8度左右，高地气温显著较低，并可能结冰。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寒冷，听日仍然有雨，星期三天色好转。今个星期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系8度，相对湿度96%，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另外有个渡轮消息提一提你啦，中环至红磡航线咧已经喺上昼嘅7:30开始咧暂停服务啊。中环至红磡嘅航线就已经喺上昼7:30开始暂停服务。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健康就唔可以食零食，其实零食都有少盐少糖之选噶。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葵涌丽景村日景楼、青衣长发村敬发楼、青衣浩景湾二座、大围美林村美图楼、大围美田村美景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嘅抗疫资讯。 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唔该，我想找阿黄小宝先生嘅。 我系啊， 我系金管局嘅调查主任，我姓吴嘅。你嘅信用卡涉及恶意透支，而家广州市公安局要求你解释。而家我将电话接驳去公安局。 喂，黄小宝。我是广州市公安局陈科长，依家怀疑你涉及恶意透支信用卡去洗黑钱。 我冇做过。 阵间我哋嘅检察官会同你讲翻个案情噶。 黄小宝，我是广州市公安局嘅检察官，我姓刘，负责调查你单案件。经我哋调查之后，证据确凿。 点算啊，刘生，我真系冤枉噶。 个个都话自己冤枉噶啦。你最好老老实实同我交代你所有资产，如果唔系，我哋会即刻揾人拉你。 我喺香港狮子银行有一个户口，里面有十万蚊港币，我真系冇洗黑钱噶。 嗱，黄小宝，你咁合作咧就唔似系主谋嚟嘅，我哋会再调查清楚同埋暂缓你嘅通缉令，但系而家你一定要交出你所有资产作为扣押同埋保证金。 冇问题，冇问题。 嗱，而家将你狮子银行啲钱马上转去我哋大陆厂商银行嘅专案户口，你抄低啦。 就算我哋唔喺香港，来电显示都系852，哼，啲人真系易呃啊！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为咗更有效识破电话骗案，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就规定，所有电话营办商必须为香港境外嘅来电嘅电话号码咧。加入一个加号，更加有效去识别这个就是来自香港境外的电话。换句话说，如果大家收到加852字头的陌生来电，即是说这个电话是假扮本地电话，很可能就是一个诈骗电话来的。如果大家不想成为电骗魔的受害人，记得就要提高警惕了。还有，如果有自称执法人员声称手持拘捕令，上面有你的个人资料，他说会同你洗脱嫌疑，而需要你提供银行账户资料都好，大家千祈不要上当。 有我个人资料就信你，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二热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打18222。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胸肺学会董事古慧山医生， 其实咧，如果哮喘病人嚟讲咧，佢个病系控制得宜嘅话咧，譬如佢用开药嘅，佢冇乜发作，佢症状同平时又冇乜大分别，咁嘅时候咧，佢就已经适合去打即系呢个疫苗噶啦。咁当然佢发作紧嘅话，咁你就梗系要医翻个病先啦，等佢平复翻啦。但系咧平复嘅时间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所以其实佢发作好多时候都要睇医生噶啦。其实咁佢可以同佢医生去倾下，即系睇下嗰个进度啦，好翻个进度嗰时候，可能佢要即系喷多啲药，甚至乎要食一啲口服嘅类固醇。 去控制都唔定，咁所以咧就要睇嗰個時間性啦。咁所以大部分人咧，即係如果佢控制得好係 OK 嘅。咁如果咧而家有少部分嘅哮喘嘅病人咧，會打生物制劑嘅，即係好嚴重嗰啲。咁其實打咗佢個控制都可以好理想嘅喎。咁樣嗰啲病人咧就都可以打呢一個嘅疫苗嘅。不過咧喺打疫苗嗰時咧，我哋就唔建議佢喺打生物制劑嘅同一日去打，因為到時如果有啲乜嘢你好難分啊，究竟係嗰個副作用係喺邊度嚟咧？有时就难分啲咁解嘅啫。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早晨时间8:13啊，咁啊，今朝早上咧，我哋邀请到恒生银行首席嘅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先生咧，同我哋倾偈嘅。早晨啊，温生。 早晨，早晨， 早晨，钟哥。 早晨。 系啊，咁啊，一开头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呢个美国二手楼嘅价钱先咧？而家见到好多次都升得几急咁。 系啊，冇错啊。咁啊，而家见到美国嘅二手楼咧，基本上咧啊量咧同价咧都系上升，同埋显著上升嘅。咁啊，点样显著法咧？我哋睇翻咧一月份嘅二手楼嘅销售嚟讲嘅话咧，就以量计嚟讲嘅话咧，就按月咧就系上升6.7%。咁啊扭轉咗咧，12月份咧出現下跌3.8% 嘅情況。咁至於個樓價嚟講嘅話咧，更加按年咧係大升15.4%啊！哇，喺香港根本完全睇唔到咁強勁嘅增長啊！咁啊，但係美國就好強勁啦。咁啊，而家咧美國平均一間二手樓嘅樓價咧就係35,300美元一間嘅。咁啊，呢個數字嚟講嘅話咧，再加埋我哋見到咧，就喺美國嘅一月份嘅通脹數字啦，就而家7.5%啦，咁呢兩個數字咁高嘅通脹率，再加埋咁強嘅樓價嚟講嘅話咧，就大大增強呢度聯儲局咧，相信係今年加息嘅個步伐啦。 嗱，咁另外咧就想問下一啲唔係城中熱話，係國際熱話離不開都係烏克蘭啦。嗱，咁德國咧就警告話唔會用啊，即係如果俄羅斯有啲咩嘅風吹草動咧，就唔用呢個北溪二號氣管啊。咁究竟如果有呢啲咁樣嘅嘢講出嚟，對個大市有啲咩影響咧？ 嗱，其實咧咁樣講出嚟嚟講嘅話咧，對歐洲嘅經濟咧係相當之不利嘅。點解咧？因為其實咧，歐洲咧就相當之依賴俄羅斯嘅天然氣嘅供應嘅。咁而俄羅斯咧個供應比歐洲嚟講嘅話咧有三條管道啦，一條咧就係經過呢一個嘅烏克蘭啦，一條就經過波蘭啦，另一條咧就經過波羅的海。咁波羅的海都有兩條嘅，一個就係北溪一號同埋北溪二號兩條天然氣管經過波羅的海嘅。咁如果真係烏克蘭一旦戰亂嘅話，可以想像得到烏克蘭嗰條管道就自然就會去唔到噶啦。咁啊，因為打仗。咁如果再唔用北溪二號嚟講嘅話咧，歐洲嘅天然氣咧就個供應咧就會大大短缺嘅。咁啊，到期時咧，可能佢就要需要大量咧就從美國咧就購買液化天然氣啦去取替。咁可以想像得到咧，會有兩件事發生啦。第一件事發生咧就話會推升國際嘅天然氣價格啦，因為少咗即係歐洲啲天然氣就會貴咗噶啦，咁啊國際天然氣價格會上漲咧，亦都有機會咧推升埋個油價嘅。咁啊其次嚟講嘅話咧，當然呢個係會令到歐洲嘅貿易咧係會更加係不利嘅。我講歐洲貿易不利咧，唔係話冇道理嘅，因為上個星期咧，我哋見到咧歐元區咧就公布咗12月份嘅佢哋嘅貿易嘅數字，佢哋嘅貿易數字咧係出現咗46億歐羅嘅赤字嘅。當然你可以話46億歐羅對歐元區嚟講嘅好少意思啫。咁但係如果你比較翻起一年前嚟講過咧，歐元區係有283億歐元嘅貿易嘅盈餘噶。咁同埋咧，我留意開歐洲嚟講過咧，一路以嚟咧都係枕住有100多億嘅貿易嘅盈餘。咁但係而家竟然要出現赤字，咁好明一樣嘢咧，就係佢入口嘅昂貴嘅天然氣咧所導致啦。 咁啊，再加埋嚟讲过咧，如果再睇埋欧洲嘅天然气价格咧，就更加令人心酸啦。点心酸法咧？我哋见到喺2020年啊，唔好讲2020年，因为2020年系疫情啦，咁所以咧当其时咧，所有能源价格都好平啦，唔好讲2020啦。咁如果你睇翻2017至2019年期间嘅话咧，欧洲嘅天然气价格咧，其实咧系介乎喺10至30欧罗之间嘅啫。咁但系咧，去到上年嘅第四季到今日嚟讲嘅话咧，欧洲嘅天然气价格咧系围绕喺65至90欧元之间，系贵咗成倍有多嘅。咁由呢度咧反映到咧就话欧洲用咗美国嘅天然气之后，那个价格系贵咗唔少啊。 咁另外咧又想睇翻新西兰央行嗰边啦，系咪预料咧今日礼拜三会加息？呢个系咪都系大家都应该要去聚焦下嘅咧？ 是啦，冇错啦，咁啊加息基本上系市场嘅共识嚟噶啦，咁而家市场估佢会加25个基点啦，咁如果真系属实嘅话咧，咁佢嘅息率就会由而家嘅 0.75% 加到1厘嘅水平噶啦，咁啊另外嚟讲嘅话咧，就要亦都要即系佢加息亦都唔系话冇原因啦，因为我哋见到佢第四季个年通胀咧系去到 5.9% 啦，咁啊创咗31年嘅高位啦，咁加埋佢嘅楼价都好炽热噶，佢楼价咧系有平均系有20%嘅增长嘅，咁所以咁强嘅楼价加埋咁高嘅通脹，同有啲同美國差唔多啦，都係咁嘅情況啦。咁所以佢都係要大舉加息嘅。 誒、哎，咁麻煩啦，阿温生講埋啦。咁如果係咁樣，歐美日咧就會公布呢個 PMI 數字，咁啊點睇咧？ 嗱，歐美日公布 PMI 數字，當然就值得我哋關注啦，因為呢個會係最第一個俾我哋知道個最新嘅歐美日個經濟嘅個情況係點樣。咁所以咧，嗱喺今日咧就會日本啦、歐元區啦、英國咧就會公布個 PMI 啦、個採購經理指數啦。咁而美國咧就會喺聽日公布嘅，咁啊要留意啦。 咁另一邊相，不如講埋呢個人民幣啦，見到喺國際使用量嗰度都有提升喎。 冇錯，上個星期咧就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SWIFT 咧就公布咗佢哋嘅一月份嘅全球嘅支付嘅貨幣嘅排行啊，咁喺個排行榜裏面咧，美元咧就跌穿咗40%嘅使用量嘅比例，咁啊只係去到咧39.92% 嘅啫，咁啊歐羅嚟講過咧就持平嘅，就維持喺36.65% 屈居第二嘅，咁啊換言之嚟講過咧，美元嘅國際嘅使用量嗰個下降咧就唔係被歐元所瓜分嘅，相反嚟講咧，係被英鎊咧同埋人民幣瓜分嘅。嗱，英鎊咧喺國際嘅使用量咧，就由前一個月嘅 5.89% 咧，就提升到咧係去到 6.3%， 咁啊排行第三嘅。咁而值得留意咧，係人民幣咧嗰個使用量咧就係急升咗 0.5%， 就去到 3.2%。咁 3.2% 冇錯，都喺個餅裏面係好少啊。咁但係咧，見到佢咧係不斷喺度上升緊嘅。咁同埋咧，佢亦都係升穿咗咧，系自2015年8月所创嘅 2.79% 嘅高位嘅。咁反映一样嘢，就话喺 RCEP 嘅執行之后嚟讲嘅话咧，人民币咧个国际化嘅进程咧，似乎咧就慢慢咁样迈进紧啦。 咁正话讲开啲砖头啊，想问埋阿温生啊，即系呢啲楼价咧，唔系净系新西兰同美国啊，加拿大啲楼价都系新历史新高位、啊， 都系咁样真系啊！因为我哋见到咧，就据加拿大房产组织啦 ，Canadian Real Estate Association 嘅数字显示啦，就一月份咧个当地嘅平均嘅楼价咧系攀升到历史高位， 哇！ 平均一间楼系要748,450加至一间，咁啊按月咧就上升，按月都上升4.9%，上升11%，哇！你真系点搞啊？咁啊仲加埋咧，而家啲人讲就话当地咧因为个天气寒冷啦，咁所以咧就影响咗建楼嘅进度啦，咁所以估计未来数月咧都可能有机会系进一步喺个供应紧缩之下咧，个楼价有机会进一步攀升。咁而家就市场关注紧咧，就话加央行咧需唔需要喺3月2号嘅议息会咧系加翻啲利息咧，系压抑翻个楼市啦。 系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唔该晒温生咧，同我哋即系睇咗咁多嘅焦点啊， 好多地方要睇啊。 系啊，留意一下，好唔该晒， 唔该晒温生， 央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先生，多谢你。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手有啲咩着数啊？ 喂，今日不如讲下一啲真系生不逢时嘅餐厅嘅优惠啦。 哦， 而家就面临疫情啦，咁但系佢哋啱啱装修好，又装修咗两层添啊，咁就系喺湾仔区嘅咁样，咁啊呢个都系连锁嘅美式一个专门锯扒嘅一个牌子嚟嘅、哦， 都可以两个人。六点前去嘅， 嗯，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佢就喺湾仔利东街开咗分店啦，咁啊，同食优惠啊，消费满500蚊就送呢个八安士嘅牛扒、哦，咁样， 嗯， 咁好似都系 都 OK 嘅、哦， 我觉得有吸引噶，不过个吸引系咩咧？因为佢第一二日咧已经劲排队啦，咁、 嗯、 但系咧嗰、个吸引力又俾寒风凛冽咧就打退咗。 咦，又系咁冻，冇理由排队 啦，仲落雨喎。 因为大家都可能过去嗰一两个礼拜都有啲排队嘅阴影啊，尽量都唔想排队啦，食就食，食、就唔食，因为呢个系即系旧时你就话香港人好中意排队啫，乜都排一餐，越系排队，即系更加坊间有一个说法系咁噶嘛。你排队排得耐咧，就代表嗰间嘢就好抵啦，或者啲嘢就特别好食啦，咁样噶嘛，即系通常都有个咁嘅说法啦。 即系问心啊，如果你有两间铺头，一间有人排，一间冇人排，你都会帮衬排队嗰间噶。 系，唔系我会下一次帮衬排队嗰间。今次我就去第三间啦，我会去第三间啦， 系啦，可能真系咁样啦，因为天气真系比较冻嘅关系啦。但系呢啲优惠又叫支持下啲食肆啦，即系支持下啦，佢都系半卖半送噶啦。讲真，你讲紧500蚊就送块牛扒俾你，250蚊又唔知送啲乜嘢。咁当然啦，你话食得晒先至好嗌啦。不过我喺度谂啦，今次因为大家有冇闲情逸致，究竟仲觉得堂食个吸引度高唔高啦？呢个第一，第二就系、可能咧，即系近呢一两个礼拜更加多人咧会 work from home 即系在家工作啊。咁变咗平时可能喺湾仔区，譬如要翻工嘅朋友仔啊，都有个零钟头时间 lunch 嘅，咁可能依家都 work from home 啦，即系喺屋企做嘢，咁对住部电脑，咁其实根本都唔会出到去嗰区嗰度消费咯。 除非有啲特别日子咯，即系譬如可能真系生日啊，或者即系嗰啲周年纪念，都想食一个饭，快快脆脆咁，就有可能去即系晏昼食个扒咁样咯，系、啊。 系啊，即系冇计啊！依家二月尾生日嘅朋友仔真系有少少禮計啊，意思 悄悄地係嘛？唔緊要啦，繼續許願，希望疫情快啲走，大家身體健康咁樣得㗎啦。 冇錯冇錯。 不過你講開呢啲餐廳優惠咧，我見到有一間咧，佢就係火鍋。其實火鍋店咧都喺疫情底下個影響都好大啦，因為通常都係夜晚先打邊爐， 同埋一班人啊嘛。 係啦，即係你唔會真係朝頭早起身打個邊爐啊嘛，係咪先？咁所以就轉型，即係你話都有啲困難嘅。咁但係我見到最近有一间咧连锁嘅火锅店咧，咁佢都好变通啊！佢变咗咧就卖一啲菜啊，因为其实佢每一日都会有来货啊嘛，咁但系咧佢又卖唔晒，咁又见咧街市啲菜卖得咁贵嚟讲咧，佢而家里边咧就变咗好似一个小街市咁样，咁就有个角落头，即系12蚊一份菜，咁跟住唔知几多钱20蚊就三份菜，即系佢就将个价格咧，有啲网民啊吓就话平过佢自己去街市少少，有啲咧就话同街市差唔多，咁不过咧佢就帮你洗干净晒 ，pack 好一份粉咁样，咁咧就都杀出一条血路。 外卖啊？买翻屋企？ 唔系，你当去街市买餸啫嘛，即系譬如你格价，街市而家啲菜可能有啲菜档系贵咗好多嘅咁样，咁呢度你都 keep 翻10零蚊一份，咁20零蚊三份咁样，咁有啲觉得抵嘅咪喺度买咯，咁佢又觉得哦都起码好过嘥啊，同埋亦都有少少佢自己话有啲益街坊嘅感觉啦咁样，咁我觉得都即系做生意系好需要呢一个变通，咁啲网民都话哦都几叻，因为其实佢第一波疫情啱啱起嘅時咪有呢個火鍋群組嘅，咁都好大影響噶嘛。咁佢之後都即係啲餐廳加咗好多即係新嘅措施落去，譬如有執台專員啊，係啦等等，又話自己帶一啲嘅餐具去到做外賣又會平啲，即係都有好多呢啲嘢退出咯。咁而家連菜都賣埋啊！ 係啊，咁啊呢啲外賣嘅嘢大家可以留意啦。仲有我最中意嗰個美式快餐店又有啲搓手液嗰啲外賣優惠啊！ 咦，又有啊？ 系啊， 系咪又卖满几多份咁样就要送嗰啲啊？ 系啊，送呢个洗手液机啊，连部机都送埋俾你啊！劲咧，系啊， 哦， 即系喷泡嗰个啊， 我知系成部机送俾你啊。 系啊，系啊， 使唔使啊？ 你哋一阵，你哋一阵睇下咯， 睇下要食几多块牛扒咯，系嘛？ 唔系嗰个快餐连锁店嗰个啊， 系啊，月饼啊， 哦 ，OK， 月饼啊， 哦，嗰个，哦，系啊， 即系叫个套餐，阿欧通常咧就唔问我哋食乜嘢噶嘛，叫嗰个，因为 佢攞洗衣珠啊嘛， 系啊系啊 ，OK， 好，唔好讲佢啦，几尴尬，你睇，好，唔该晒，好唔该，好啦，咁啊，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吓，系密云有雨嘅，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啊。天气寒冷，今日气温咧徘徊喺八度左右，高地气温咧显著会较低添，并且可能结冰，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啊。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咁展望咧，未来两三日都系持续寒冷嘅，仲冻多几日啊！听日仍然有雨，星期三咧天色就会好转， 有希望，有希望。 系啦，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咧就会逐步回升。而家室外气温系八度，相对湿度94%，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2月21日。是一年的第52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13日。1804年2月21号，由英国发明家、矿业工程师理查·特里维西克发明的蒸汽火车进行第一次上轨测试。蒸汽火车以蒸汽机作为动力来源，亦是铁路火车最早的发展类别。经过多年改进，蒸汽火车的经济效益先足以在商业上营运使用。1829年由英国人罗伯特·史提芬森制造的火箭号成为最早在商业上成功使用的蒸汽火车之一。蒸汽火车因动力效能较低，而且为降低空气污染，20世纪中开始被内燃火车或电力火车所取代。2月21号出生的朋友喜欢表现最真实的自己，通过不断思考令自己成长，拥有超敏感的心灵，比其他人有更多自觉能力，可以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一切。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与务实的创作是不是可以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当伟大发明离开我哋视野之后，我哋仲记唔记得佢哋曾经为人类生活所付出嘅一切？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受强烈冬季季候风影响，本港天气严寒，市区在清晨时分普遍录得7-8度左右，新界最低1-2度。大帽山、昂坪同大老山等的高地，写得大约3-4度。天文台预测今日的气温徘徊在8度左右，高地气温显著较低，并可能结冰。未来两三日持续寒冷，今个星期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法国总统马克龙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同意要透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东部危机。克里姆林宫话，普京强调美国同北约有必要认真对待俄罗斯有关安全保障的要求，并以具体同实质性方式回应。外丽社工话，普京向马克龙重申，俄军会在完成同白俄罗斯的军演之后撤离。马克龙话，有关讲法必须得到证实，双方亦都同意在星期一举行欧安组织、乌克兰同俄罗斯的三方会谈。

身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今朝咧一开始嘅时候咧，小白做节目已经话好冻好冻啊。 系啊， 咁我净话 Kitty 翻嚟又话好冻好冻啊，我都话好冻啊。 系啊， 其实有几冻先？ 嗯， 有几冻啊？ 寒冷天气警告，严寒啊嘛， 严寒啦，而家 严寒呢个字咯， 八度啦，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啦。咁、其实我哋而家呢个八度咧，相对其他地方叫做暖噶啦。即系当然我唔系话南极北极嗰啲咁样啦，咁、但系真系有人住嘅地方咧，原来喺世界各地八度都算系暖啊。 系， 点解无端端睇紧呢样嘢咧？就系话，哇呢啲又咁冻啦。咁跟住我上网睇下啲其他地方啦，啊俾我揾到呢、這、一个，即系叫做世界纪录啊，全世界最冻嘅地方，而仲系一个城市、啊，有人住嘅地方。 西伯利亚啲 friend 系嘛？ 差唔多，差唔多。呢、這个就系、是俄罗斯萨哈共和国嘅首府，就系、是、叫做雅库茨克。 系， 哦，咁佢有都有廿几万人住嘅。咁我琴日就上网睇咗一条咁样嘅短片咧，就系、是、当地人拍，喂，我哋点样过冬天啊？咁样，咁首先咧，嗰度咧最冻，你估下系几多度咧？嗱，有人住系廿几万人住噶，最冻系几多度啊？ 我估零下三十几啦， 肯定系零下， 我估零下四廿几。 哦，三十几、四十几，两个加埋差唔多啦。 零下七十几， 佢七十几啊！ 佢最高嘅纪录咧就系-71.2度啊！ 哇！ 即系当然唔系成个首府啦，佢首府偏远有一个再细啲嘅城市，但系都系属于佢嘅地方，就系试过-71.2度啊！但系佢哋平均嚟讲咧，都系-30几至50几中间咁样去徘徊嘅。 我成日喺度谂咧，其实去到零下即系超过20度或者10几度咧，系咪已经冇乜分别噶啦个体感？ 嗱，所以我就睇究竟啲人当地人点样生活啦。嗱，咁佢哋首先咧就佢哋嘅冬天咧就大约11月尾就去到3月嘅，即系差唔多4个月。是冬天啦，咁呢4个月咧，咁佢我睇嗰啲即系嗰啲拍片嗰啲人咧就话，佢哋特别系呢几个月里边咧拍唔到片噶，点解咧？ 电冇晒咯， 未讲啲电住，咁佢首先就话，因为阳光咧每日得3个钟，即系由晏昼1点到晏昼嘅4点，得3个钟就有阳光嘅啫，其他都系天黑嚟。 打灯咯，得唔得啊？ 我打灯就话就 Kitty 讲嗰样啦。 啲器材啦， 一 拎出嚟啲電都冇啦。 咁而家大家用智能電話嘅年代咧，佢一個好有趣嘅比喻嘅，咁佢就唔係即係唔係話專登講某一隻牌子，佢就話如果你用韓國嗰隻品牌， 係 你可以捱到10分鐘㗎，即係你要攞出户外啊，可以用到10分鐘。咁如果用另外一隻生果品牌，就可以用到大約3分鐘。 哦， 點解？差唔多10分鐘同 3分鐘， 點解爭咁遠咧？即係佢就不以為意咧。跟住我聽啲人講翻就，因為嗰部機本身你就睇得出佢平時發熱係幾咁厲害咯。 哦、 即係韓國嗰隻品牌本身部機係好熱咯， 所以 keep 到一陣， keep 到一陣 喺嗰度啲電話唔使驚燒咗啦。 咁可能啱佢哋用多啲嘅。 咁但係如果你擺得耐咧，其實就會自動幫你熄機啦，因為凍果籠啊嘛。咁啊用唔到啦。好啦，咁另外一樣嘢，當地人咧喺冬天嘅時候有一個習慣嘅。停车即系同香港好唔同嘅，香港环保停车要熄匙啦，佢哋停车系唔熄匙嘅， 警察唔着， 就系啦。佢话如果你喺零下30-40度嘅时候，如果你熄咗架车咧，里边嘅水，因为架车里边都会有水噶嘛， 就结冰啦， 即刻结冰， 系 咁啲，连唔好话啲水啊，系啲油都会结冰。好啦，咁跟住点算啊？如果结咗冰，你估下佢哋可以做啲乜嘢？即系 结咗冰， 即系如果你真系停车熄匙结咗冰，你可以做啲乜嘢？ 嗌拖车嘅啫， 嗌拖车，拖车都唔会嚟拖。佢话唔好意思啊，如果系咁样嘅话咧，佢会等到夏天嚟嘅时候， 阴公 先至有人帮你攞翻架车走。所以佢哋点都系唔会熄停车熄匙嘅。 但夏天佢会唔会自己融翻可以着着翻噶？ 啊，咁就唔知啦。咁就唔知啦。咁所以咧，当地人就话你见到街嗰度咧停低好多车，全部系挞着咗，系冇熄到嘅。可能啲人行开，甚至乎行开半个钟至1个钟。 佢都唔會熄架車，因為就係你熄咗之後，佢要夏天先翻嚟攞得㗎啦。 咁嗰度唔知道入油點咧？嗬，即係你入油，我當佢喺街啊咁樣，咁佢都嗰條管可能又係特別嗰啲要保暖，係 啊 ，keep 住個温度。 可能係啊。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入油就未知啦。咁、如果你喺屋企咁點算？或者你喺街嗰真係要行開幾個鐘頭咁點咧？原來佢哋有一啲咧叫做流動車廂。點樣為之流動車廂咧？一個好大嘅用一啲我哋好似著羽絨嗰啲衫嘅質地咧，即係一啲保暖嘅物料做嘅一個好大嘅車冚，成架車笠住曬佢。 哦， 咁就幫架車保暖。咁可能裏邊咧仲要加一啲發熱嘅器材啦，即係務求令到架車停低咗之後咧，好似有一個好大嘅箱笠住佢， 即係車都要著外套喎。 係啊，如果唔係咧，就喐唔到噶啦。 咁佢哋會唔會還原基本步咧？就係叫翻嗰啲小超狗啊出嚟跑下步啊，拖下佢啊咁樣。 啊，咁又唔會喎，因為都見唔到啊，我暫時未見到。咁另外咧，佢話出街咁著咩衫啊？我哋著呢啲算係輕便啊。 啊、 即系佢哋一行出去咧，零下三四十度啊嘛，话、必定系即系可能几层嘅裤啦，几层嘅衫啦，即系笠到上面啊，嗰啲完全遮晒噶啦。咁、如果系衣食住行，咁咪着啊着呢啲啦，行就揸架车啦。食、你估佢哋食啲乜嘢？ 食啲咩？佢可以食啲热嘢啦， 野味啦， 唔通食雪糕咩？ 食雪糕。嗱，关于食咧，佢有几个现象。首先，因为佢哋个地方太冻啊。种植已经是冇可能。 哦，咁啲鱼咧， 就系食 鱼 啦， 系啊， 就 系、是。因为我记得嗰次咧，我去哈尔滨咧，即系我去过最冻嘅地方嚟噶啦，零下廿几卅度。咁佢嗰啲湖都系结晒冰嘅，咁、但系嗰啲鱼咧就即系喺个湖下面咧，见到啲人系去即系凿穿佢，然之后钓啲鱼上嚟食咯，系啊。 因为咧，佢话鱼咧就有好多啦，因为佢哋唯一可以食嘅就 系 鱼啦，咁同埋有肉啦。咁、但係魚同肉呢佢哋都叫做即係等於食壽司呀、因為全部都係已經係冰咗即係太凍啦。 咁點解唔煮熱佢呀、 佢好有趣，我睇返啲資料呢，首先 佢哋真係凍食㗎。 嗱，佢哋兩種，當然你可以煮熱食啦。佢話另一種食法就係、是、即係都係凍，但係未至於去到零下三四十度咁凍啦。即係當壽司咁樣囉，成條魚起咗啲骨，跟住批咗啲肉出嚟就咁樣食囉。即係當係壽司凍食，咁就係呢一個啦。咁但係以魚同埋肉為主菜，反而因為蔬菜佢哋反而冇乜，佢哋反而少啊。 哦，佢哋有啲咩特別嘅醬汁嘅？即係日本人啊點呢個芥辣啦，係咪？如果你食sashimi，佢哋可能有啲自己秘製嗰啲。个地方名都 咁，我未睇到啦。但系我见嗰啲影片咧，就净系话佢哋攞嚟夹面包咯，即系咁样去进食咯。 去俄罗斯嘛，系嘛？ 系啊， 系咯，嗱， 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是，就系咁佢哋点样储存啲食物咧？佢系一个好有趣嘅，因为出边嘅温度太冻啊， 天然雪柜啦，已经 摆街， 好得意嘅。佢话有啲人咧就会将嗰啲食物咧就晾咗喺嗰个窗门外边、因为屋企个雪柜已经。都冇出边 咁冻， 咁啊晾喺出边外边咧， 唔使用啦。咁个雪柜其实基本上， 但 夏天用啊嘛。 但系一个指标嚟嘅，乜嘢人会将啲食物晾喺个窗门外边？ 吓，猎人 唔系，原来真系同一个阶层有关。 有钱人 调翻转， 佢 话相对比较基层嘅人咧，就会将啲食物晾出去。点解咧？因为嗰度始终都系一个发展咗嘅城市啊嘛，亦都有一个即系有人搵到钱，即系有啲人可能喺基层生活咁样啊。有钱人住嘅地方咧，佢哋长期可以喺屋里边保持个室内温度咧系二十度嘅，因为佢哋有钱啊嘛。咁所以变咗，我买咗啲翻屋企，要靠屋企个雪柜咯。咁但系如果冇钱嘅人咧，就要我屋企冇，咁、唯有就將佢晾出去。所以咧，通常喺當地嘅貧，即係都有啊，當地嘅貧民區咧，就會將一啲嘢食掛咗喺窗門外邊。咁嗰啲就係、即係你就睇到嗰啲可能係基層市民嗰啲咁樣。咁同埋咧，我哋窗門就一層嘅啫。佢哋因為由於要隔絕外邊嘅一啲凍冷空氣入咧，入屋裏邊咧，所以通常佢哋嘅窗門三至四層。即系你闩完窗，唔该闩窗啊，系闩，先叫做闩晒窗。 Kiki 今朝咪讲开佢个窗咪有啲冻风渗入嚟咯。 我而家要同你讲，我而家要同你讲，小白，你知唔知我今朝要同你讲，我就话哇闩咗窗都好冻啊咁样。跟住然之后咧，我临出门口嘅时候咧，我就同我隔篱嗰个讲啦，我系我出门口啦，不过你觉唔觉得好冻啊？我插个暖机俾你啊，你瞓多阵啦咁样。跟住佢话。 系啊，我话系咯，闩咗窗都咁冻，唔知头先小白话咧，系咪我哋即系香港嗰啲窗门唔够劲， 漏风、啊。 跟住然后佢同我讲、其实我琴晚开咗你嗰边少少窗， 佢开咗你嗰 边，跟住我即刻死啦， 着咗， 着咗，我话咁点解你开咗窗唔同我讲？我就以为一路都系闩咗窗，点解闩咗窗？寻晚我咪话听到啲风声咁样嘅，仲喺度话系啦，小白话系咪啲玻璃问题啊？我就话可能真系太冻啦。然后佢就同我讲，原来佢开咗少少窗。我话你做咩开少少窗嘅？佢话唔系啊， 焗得滞啊嘛。 唔系就系因为佢话前一晚闩晒啲窗，咪有嗰啲唔知道导汗水定系乜鬼嘢嘅。佢开少少窗咧，可能解决到呢个问题。我咁你同我讲声啊，我瞓你窗边噶，跟住仲等我傻下傻下咁样。哎呀，好冻好冻啊！梗系啦，开咗窗嘅原来。 你仲帮佢挡住啲风添 啊？谜底终于解开啦。咁佢又冇自告奋勇话瞓去窗。嗰边啦，咁样，我唔怪之得点解我今朝早起身咧，我一照镜嘅时候，块面咧系两边都红咗少少。 我以为你话青咗添， 唔系青，系红咗，好似咧成晚俾风吹住嗰啲，即系迎面而嚟嘅感觉咧，红卜卜咁样，原来真系开咗窗，唉，真系搞笑。 嗱，咁就话讲嗰个城市咧，就系叫做雅库茨克，就位于呢个俄罗斯哈萨共和国嘅首都嚟嘅，咁都有廿几万人住嘅，咁所以相对比起上嚟。我哋而家七度啊， 系 都叫做 跌咗一度咯， 都叫做暖噶啦。 张万之一样时间来到早上8:50，有一则特别交通消息，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豪景花园有多车相撞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而家在扫管笏，驾驶人士请尽量改行其他道路了。 屈头显，屈令，屈八多条，这几个都是同一些病征有关的福建话来的，但是到底点解呢？想唔想知呢？百元号转头话你知。时间令痛苦都已好，恋爱意外就真感冒，谁人又会受伤到老，亦难幸福到老，或 足足感冒吧，完全在意料中变化，或长或短进化，治疗哪来又去的感情不可怕，时间令痛苦都已可，恋爱命运就像感冒，谁人又会受伤到老，亦难幸福到老，为何去又来也不知道，谁也没法可免疫吧，失恋都只是断断续续感冒吧，完全在意料中变化，或长或短进化， 抗疫期间当然留意住自己的身体状况啦，例如伤风感冒、头晕身庆，学多几种不同的语言，认识多啲不同的朋友之后咧，就知道点样可以帮到佢哋，了解佢哋嘅身体状况啦。遇到讲福建话嘅朋友，你都可以了解埋佢哋呢一刻需唔需要帮手噶。哇，头显意思即系咧，解做哎呀个头啊，有啲晕晕地、赤赤地，转下转下咁样，即系头晕啦。啊，你要帮下佢，扶一扶佢啦。好啦，另外一个。喂，拎啊，拎咧即系冻，我冻啊，喂佢冻啦，快啲帮佢取下暖啊，可能需要更加多嘅温暖，需要一啲嘅关爱，亦都可以诶俾啲暖水佢饮先。好啦，另外一个，哇，八多条，八多条咧其实真系难估啲嘅，意思即系话到我肚痛啊，今日先学咗，哇，头显，哇，拎，哇，八多条。但系其实无论讲乜嘢语言嘅朋友，遇到身体不适都应该尽快求医，找人帮手。祝大家身体健康。 点啊 ，Barbie？ 我都好想好似阿白元豪讲一句，我拧啊！系咪先咁冻？嗱，不过咧，我都觉得咧，如果有啲动力咧，原动力咧，咁大家可以喺呢个咁冻嘅时候咧，就感觉到温暖啦。 嗯， 例如咧，嗱，我头先今朝听到阿 O 就同阿钟哥你讲，就问你 weekend 嘅时候有冇出街，咁你就话诶冇啊，冇出去啊咁啦。咁我就顿时谂起啦，嗱，之前过年嘅时候咧，有好多人咧就会斗咗好多利是啦，都有好多人咧可能抢咗好多钱去派利是啦。咁咧今年咧，我自己嘅状况咧就系我系有钱剩低嘅，即系 恭喜你。 系冇一个机遇去遇到好多人可以入边咁样派到啦，咁、 就唔恭喜你啦 收翻 收翻 收翻要可以留翻嘅。咁但系咧，我想话咧，每一年咧，即系新年嘅时候咧，除咗话真系嗰个互送祝福嘅过程系最开心之外咧，咁当然啦，即系我以前细细个开始咧，我就好中意拆利是嗰个过程嘅。特别是因为呢，即年中冇乜机会有咁大沓钱，就算你话十蚊纸都好啦，咁、你即系拎住一沓十蚊纸呢，你都有一种好治愈、好疗愈嘅感觉嘅。 咪梗系啦， 钱啊嘛，系咪先？嗱，咁而家咧时下咧咪好兴嗰啲 ASMR 嘅，即系话所谓嘅嗰啲叫做咩自觉性知觉神经反应，即系所谓系咧你不自觉咁样，譬如可能你听到一啲声或者闻到一啲味道，即系譬如其实一啲感官嘅触觉啦，咁然后咧你得到咗一个刺激之后咧，你就会好不自觉咁样咧进入咗一种好疗愈嘅状态，咁所以咧啲人大家就成日话啊上网咧睇呢个 ASMR 咧就可以放松神经啊，因为你系不自觉。即是你不是特登去找一些东西等自己放松，然后看放松了没呢，即是没有这个过程的。你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几时放松了，你就进入了那个状态啦。最近也都见到很多人因为即可能疫情啊各样东西就有压力啦。我想说呢，我今朝介绍这个 ASMR 呢可能就帮到大家啦。因为刚才我讲起这个人字呢，两位拍档都有这么正面的反应呢。咁如果我介绍呢一个专系听银纸声、货币声嘅 ASMR 俾你， 我听咗啦， 真系听咗， 我听咗，因为佢仲有分咧。人民币嘅声啦， 系啦， 有其他英镑啊、美金啊咁啊， 到底个分别喺边咧？我真系听唔出。 点解你要听 咧？唔系啊，咁我见到好多人 share 啊嘛，咁我咪睇下咯。 系咧，我自己咧就觉得应该系嗰个纸质嘅厚薄 系 啲分嘅，即其实你有少少分到佢就系、是、点讲咧？即系个速度上啊，同埋嗰个嘅重量上咧，即譬如你银纸如果轻啲，你咪会剪得快咗嘅，即譬如 rat 一声咁样啦。咁你嗰个声嘅时候，你就会觉得系轻啲，同埋佢会去得快啲嘅。 即好似咁啊， 呢个好系啦。 但系你嗰啲唔至于啊嘛，你嗰啲系通告嚟噶嘛？ 你听得出系通告啊？你听得出 咁厚啲声，好明显系 A4 纸嚟 啊！咁钟哥，你攞啲银纸嚟啦，系啊，500，系啊， 我有啲系咁。 我哋呢个节目咧最有资格攞银纸出嚟做呢个 ASMR 就系钟哥嚟。 咁计啦， 因为我仲系用紧现金啊嘛，你哋个个都用晒电子货币， 佢起码可以做到嗰个厚嘅感觉，唰一声。 唔系，如果照阿 Barbie 讲咧，就话即系听数银纸嘅声。有治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在银行柜位做的那些不应该很治愈，那他们都数的，这样的。 但是那我听完我都没有这个感觉，所以不是个个 work 的，我觉得是啦。 唔係，同埋咧，如果係真係一個工作咧，你都有成日聽到人哋話，如果將你愛好變成你嘅職業嘅時候咧，可能就唔係 麻木咗， 係啦，或者要好嚴謹，因為你唔可以數錯。 係啊，你唔可以太自愈啊。 而家兩重啊嘛，我啱想講咧，而家如果你有喺櫃位排隊攞錢嘅經驗啊，最近呢一兩年啦，咁佢除咗用人手數一次之外咧，佢會有一部機器噶嘛，佢擺曬啲文字 喺度， 咁樣。我唔係喎，仲話 Barbie 講到話嗰個治愈咧， 你覺得嗰個機？ 我諗翻轉頭咧，我聽我每一次望住嗰部機，跟住嗰啲數字俾個數字喺度跳噶嘛，跟住啲錢就嘟嘟嘟嘟嘟有嗰下聲噶嘛。我諗下又真係幾開心。 咁到底你係睇到個數字跳治愈，定係聽到個聲治愈？ 個聲，因為睇個數字其實我係唔開心嘅，因為我攞啲錢出嚟係要冇咗啊嘛，我唔係存入去啊嘛，係攞去用啊嘛，但我聽個聲咧。哎呀，真系听我谂下几舒服喎，对对对对对，哎呀，真系几舒服噶。 咁你去买部呢啲机，屋企系咁数，系咁数。 唔系啊，其实如果系咁讲咧，咁佢嗰个声应该唔系好似我哋头先初初话听佢嗰个音频啊，或者系听到佢口薄，反而应该系咧听个长度啊。嗱，譬如 Kitty， 你可能咧你试过听啦，你系听得唔够耐，因为点解咧？你任何钱，就算你最低面额嘅货币都好啦，或者佢嗰个嘅面值系最低，你只要数得够耐咧，你嗰个钱亦都系够多， 你就兴奋啦，系嘛？ 嗱，即系等于你数十张十蚊，你都系得100蚊， 系啦。 如果数100张1000蚊咧？咁我就係 唔係我代入唔到啊！就算你數幾耐都好，嗰沓錢都唔係我嘅， 係咯？ 我聽緊電視機裏邊嗰個人數啫嘛，你唔係數緊我沓錢。 喂，但係呢一個阿 Barbie 呢一個有冇嗰啲硬幣跌落地嘅聲？有冇得俾你揀㗎？ 佢冇硬幣嘅嗱，佢除咗頭先阿 Kitty 話齋咧有唔同嘅貨幣之外咧，佢仲有咧呢一個係基數啦，即係基數嘅，我講嗰個啦，同埋人手數嘅。 哦， 我其中。我是真的很喜欢人手数，因为人手数呢你是幻想到那个画面发发声啊，逐只手指揭银纸的声音呢，你是很有画面。 我即刻可以打破你这个这样的幻想了。你想想以前的人是怎样数银纸的？ 哦，舐口水。 舐口水。即是你想想以后听这些声的时候想想舐口水的话，你就即刻没了幻想。 就不至于了这样。好啦，唔想听唔紧要，我哋听一节九点钟嘅新闻先啦，唔该 ，Barbie。 逐步回升，而家气温系8度，相对湿度96%，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多车相撞交通意外咧，仲系处理紧嘅，一带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哈罗国际学校对出。揸车嘅朋友咧，请你考虑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嘅，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哈罗国际学校对出。揸车嘅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咁喺龙 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就啱啱清理咗冇耐，车龙都未消散噶，排到去龙盘苑。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龙盘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嗰段咧车多少少。咁喺渡轮方面啊，富裕小轮而家开始咗噶啦，中环来往红磡嘅航线咧系会暂停服务噶，就系富裕小轮来往中环至到红磡嘅航线系暂停服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富健花园十座、天水围天盛苑盛贤阁、大埔宝雅苑嘉和阁、大埔广福村广礼楼和牛头角下村贵新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系一对一人组合 One Man Band 啊 ，Years and Years。 八十年代咧，新坡好流行嘅嗰一段时间嘅感觉啊！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八位 ，Years and Years Night Call。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港股咧踏入啊蓝筹嘅业绩期啦，汇控、阿里巴巴、香港交易所咧呢啲都会喺今个礼拜嗰度出业绩啊吓，好同埋坏咧，即系讲紧嗰份业绩啊，绝对会左右咧港股投资嘅气氛啊。而恒指季检咧上个星期五已经出炉啦，亦都可以留意两只恒指新贵啊，包括农夫山泉啦，同埋联想集团啦吓。投资者入市之前咧，做好投资准备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电话旁边咧，林慧就接通咗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林慧。 嗱 ，Jamie 啊，疫情底下咧，人与人之间嘅接触，当然啦，即系面对面咧，我谂就少咗好多机会啦，分分钟咧仲要长时间留喺屋企添。 诶，咁都冇办法啦，因为一路都系讲紧，如果尽量保持呢个社交距离，系的而且确可以减少个传播。喺一个咁严峻嘅疫情嘅情况底下，呢、這个都只系似乎大家唯一可以做到嘅嘢嚟噶噃。 嗯，但系咧，会唔会家长同埋小朋友嘅角度咧，都会面对咗好多咧要去解释嘅情况，甚至乎衍生咗啲压力出嚟咧？ 其实我自己作为家长都面对紧同样嘅情况嘅，始终小朋友比较细，佢哋都喜欢跑跑跳跳，都喜欢出去有啲外出嘅活动嘅。 嗱，我自己咧听到身边一啲家长都有分享翻咧，小朋友咧都经常会问妈咪或者爹哋啦，啊，点解咧咁耐都唔可以出去玩嘅？或者见到屋企附近嘅一啲康乐设施咧封咗嘅时候咧，都会有啲不解咁样话，啊，点解好似封咗咁耐嘅，又唔可以出去，又冇得翻学咁样？咁啊，面对住呢一啲嘅问题咧，家长又应该抱住一个点样嘅角度同埋心态去解释呢？ 我谂有几样嘢可以做嘅，第一样嘢就系家长自己点样理解呢件事啦。咁另外一样嘢，我哋都可以去谂下啊，到底我哋可唔可以都用一个好诚实、好坦白嘅方法去话俾佢听，现实嘅情况系点样，现时香港即系行紧嘅一啲措施系点样啦，等小朋友都明白当中咧系即系佢哋即系喺呢个疫情当中咧啊，原来佢哋都可以担当起一个责任或者一个角色咧，去减低个传播同减低自己嘅感染风险噶噃。 即系其实都系鼓励家长咧，就系正面咁样去分享翻一啲而家最 update 嘅一啲疫情嘅资讯俾佢哋听嘅。 系啊，因为我估好多时候我都几相信一样嘢，就系知识就系力量。当我哋有一个正确嘅知识嘅时候咧，其实不论大人定一个小朋友咧，佢哋都会容易啲去明白啊，点解有一啲嘢佢哋要做，即使嗰样嘢佢哋未必系好想嘅。我都冇小朋友喜欢长时期留喺室内冇得出去玩嘅。咁但系当佢明白到哦，呢个都系一个即系短暂嘅措施。咁如果我哋可以一齐努力之后咧，令到我将来可以有得出去玩翻咧，其实对小朋友嚟讲，都有几好嘅方法去话俾佢听，点解佢哋要遵守呢啲社交距离嘅？ 其实我见到坊间咧都有唔少嘅绘本啦，又或者系啲资讯咧，都系用一啲卡通化咧，或者用一啲简单嘅文字咧去表达疫情嘅一啲须知啊，各样嘢，其实都可以用下。 其实是的，我见到呢坊间都有一啲即是可能某啲学会啊，或者有啲即是儿科学会嗰啲都出緊一啲资讯呢，去俾家长去话俾小朋友听啊，其实个疫情系点样啊，应该点样去同小朋友去解释嘅。 不过呢，除咗话小朋友可能会面对住一啲嘅压力之外呢，我相信呢家长因为呢资讯咁流通嘅时候呢，难免可能呢都会更加有压力喎。 我都明白啊，因为始终作为家长，既要担心自己份外出工作嘅时候会唔会有个感染风险啦，另外亦都担心自己嘅屋企嘅一家大细会唔会亦都有个感染嘅风险。咁自己就算自己做得几足，其实有喺呢咁嘅情况底下，有时都真系避唔到有个感染嘅出现嘅。 尤其是我谂，可能大家见到啲疫情数字嘅时候咧，都真系会有少少神经紧张嘅。 我谂都系翻去一路讲紧嘅嘢啦，紧张系正常嘅。因为紧张或者你担忧自己感染咧，其实系令到自己生存得耐啲，生存即系对自己系有益噶嘛。咁你变咗所有嘢都会小心一啲啦，可能个人卫生会处理得好啲啊。个社交距离嗰、那个即系愿意保持社交距离嘅嗰个情绪，其实都会好一啲嘅。咁但系最成日都会讲就系、是、啊，咁我哋知道边啲对自己有益，咁有啲时候我哋就理性啲去分析啊，到底我哋点样做系确保到自己或者家人嘅安全或者嗰个健康咁样咯。 我最近咧即系都听到有啲身边嘅朋友嘅个案，就系话自己咧可能系中咗呢一个 COVID 啦，又或者系咧喺呢个强制检测嘅名单当中啦。咁佢哋自己咧都因为咧可能冇乜心理准备啦，又或者系真系因为嗰个病征令到佢哋自己有啲困扰啦，都系非常之大压力同埋好担忧。其实应唔应该鼓励佢哋去同啲朋友求助，或者揾啲专业人士倾下咧？ 我谂应该系咁睇啦，即系我哋首先就要先即系了解翻本身今次第五波疫情嘅嗰啲症状系点样啦。咁我哋真系根据翻即系现有嘅一啲信息，包括可能卫生署啊或者医管局发放嗰啲信息，去跟翻嗰啲指引去做啦。咁即系如果真系身边人，我听到身边人可能即系真系有感染啦。咁喺嗰啲时候咧，感觉到不安嘅时候咧，都不妨可能都同自己其他身边朋友去倾下，因为咧我谂喺社会。 会里边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担忧自己系咪感觉，即系自己会唔会有机会感染？每个人都真系喺呢个疫症底下，每个人都真系会有呢份担忧。咁当呢份担忧大家去讲咗出嚟嘅时候，哦，原来唔系净系自己担忧得咁紧要嘅，原来身边嘅人同样都系咁担忧嘅时候咧，其实个感觉喺当刻会舒服翻少少嘅。我估最重要，我谂都系保持翻同人嘅沟通。如果你真系太大压力，都不妨揾一啲即系求助嘅热线去打个电话去倾下。 咁我谂啊 ，Jamie 讲得好啱嘅，就系咧，真系要密切留意住自己嘅一啲身体状况啦。譬如好似我自己咁样啦，之前咧处于一个强检期间咧，就睇多啲唔同嘅资讯，了解一下而家啲病情嘅趋势啊，或者系啲病征，多啲观察住自己嘅身体状况。咁啊，希望可以避免感染之余咧，亦都可以关顾埋身边嘅屋企人咯。 是啊，在疫情当中我们当然紧张啦，但最重要都是自己明白到自己是紧张，明白自己是担忧的，都提醒自己尽可能都保持一份的理性，去令到大家身边人一起走过这个比较困难的日子啦。 我都相信我们香港可以共同努力同心抗疫的。唔该晒 Jamie。 唔好客气啦，我们得闲再倾过。 好啦，拜拜。 拜拜。 集了泪水掩盖如地，逢时哭声垂头丧气，情人般想你，那大厅静得仿似默契，再没有撒娇不满和温暖叫声，不要避，如提示你已远飞，若你累了就要睡去，让我度过这个空窗期，若太念挂就要念挂，别要害怕痛心，抵消伤悲此重要靠伤悲，谁人都知一生多兜转，到合眼要偷中虽失掉方寸，际遇或愿意不会算，只知开端比消散更短，旁人都慌了心急规劝，到没有听到呼吸何用劝，假使你要赶终点的那段有明说，你学会大叫弹跳有笑，未觉倦了转眼间分离，用你力气换我士气，又再惦记幻化身天帝国的福气，价不菲。谁人都知一生多兜转，到合眼要偷中虽失掉方寸，际遇或愿意不会算，只知开端比消散更短。旁人都慌了心急规劝，到没有听到呼吸何用劝。假使你要讲终点的那段，有明说，再没你再叫着谁用落荒躲避，只相信最后火海天际雪纷飞，世上结局配合遗憾大点优美，今生太快，只好转世来出戏，难保这一生能避免经历兜转，太多目光都要转，即使天崩塌别多怨，承受得起那心酸有怨，我大概学懂转化吧， 好，这气氛走得更远。假使一生清空结算，三生有幸给挑选，还是暖。 听过有黎启峰《三生有幸及挑选》， 想同动物建立关系，我哋可以好好咁利用自己嘅眼神。有研究显示，当主人同狗对望嘅时候，狗狗嘅身体会释放催产素。不过要留意，直视狗狗双眼系具有威胁性噶，所以要确保自己系处于一个轻松嘅状态。唔系就有可能会造成狗狗嘅紧张同埋不安，而且除咗自己饲养嘅狗狗之外，就唔好望实其他狗狗嘅眼睛啦。另外，面对猫猫嘅时候，对视会令到猫猫感到敌意，所以应该保持柔和嘅目光，慢慢咁样对猫猫眨眼。这个行为意味住你表示友好，甚至可能会得到猫猫嘅回应噶。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Kitty。 神光 Monica， 今早的神光第一线神光 Monica 呢，电话旁边 Barbie 就接通了，有 Annie 在这里。早晨 Annie。 早晨 ,Barbie, 新年快乐。 是啊，大家这样说最重要是健健康康啊。 是啊是啊。 嗱 ,Annie, 我知道你呢远在他方的朋友呢都有生日喎、 哦。因为我朋友就是周慧娟。 是。 佢是2月14号的。 哦，好浪漫喎、哦、是不是呢一日生日的人。 是啊，觉得好开心的。 是啦、啊、佢在哪度啊咁而家。 多年预咗文去咗加拿大。 哦。不过冇所谓嘅，收音机呢嘅点唱就可以无论系身处何地呢都可以听得到嘅。 是啊。 嗯。 点嗰隻歌呢叫追红尘，俾佢收听。 嗯，都系祝佢身体健康，样样嘢都平安咯。 系啦，系 啦。好啊，咁啊，希望啦，你啦，同埋你个朋友咧，娟娟咧，都开开心心啦，同埋祝佢生日快乐。 好啊，好啊，好啊， 多谢晒 Annie， 拜拜， 拜拜，拜拜。 夜字里原也雾气沉，你令到灰暗变缤纷，变缤纷啊，变缤纷，万道芬芳花自能迷人。粗暴狂态像野人，你令众小子变拘谨，变拘谨啊，变拘谨，无数的心能再敢兴奋，心镜不染俗尘，似流水共行云，红如前眼角轻归谈，凡尘仍吸引，野字里原也无气沉，你令到灰暗变缤纷，心难拒又向心，野字里原也雾气沉，你令到灰暗变缤纷，变缤纷啊，变缤纷，万道芬芳花自能迷人，粗暴狂态像野人，你令众小子变拘谨，变拘谨啊，变拘谨，无数的心能再敢兴奋，心镜不染俗尘，似流水共行云，红如前眼角轻归谈，凡尘仍吸引，野字里原也雾气沉，你令到灰暗变缤纷，变缤纷啊，变缤纷，无数的心难拒又向心，变缤纷啊，变缤纷，无数的心难拒又向心。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陈柏宇、Misha、叶巧林。每集还会有一个新的名字同你讲下他的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诚信呢样嘢随时救你一命。 我啊唔知道你发生咩事，不过之前同你相处咗一年，波叔知道你一定唔系个坏人。只要你一日留喺呢度咧，就乜嘢都唔使担心。 多谢波叔。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吴乐宏饰演嘅高尚忠发生咗啲乜嘢事要寄人篱下，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天儿、子豪、阿涉三五成群为明日展翅。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刘昌，刘昌有咩好介绍啊？ 早晨啊，钟哥，早晨 ，Kitty， 早晨，刘昌。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日啦。今日傍晚6点半有呢个未知天下共融厨房啊，咁啊继续咧带各位观众咧就去到喺香港嘅外国餐厅嗰度啦，学下佢哋嗰啲点样整嗰啲外国菜啊。咁啊，今晚咧会带大家去到一间墨西哥菜嘅餐馆，咁啊认识下佢咧嗰位墨西哥人嘅主厨啊。咁啊，嗰位主厨咧嚟咗香港都6年噶啦，咁啊。佢好特別喎，佢融入到香港嘅生活喎，佢已經識得去咧我哋嘅茶餐廳嗰度嘆下午茶，即係仲識得走去咧油麻地上海街嗰度咧買嗰啲沙煲鵪鶉蓉啊， 哇識貨！ 咦，咁佢有冇 mix and match 啊？即係將嗰啲 natural 聲，唔知加咗啲咩魚蛋啊嗰啲落去。 加落去好似冇，但係咧佢真係識得用我哋本地食材喎。咁佢今晚咧就會走咗去咧，供咗去油麻地個果欄嗰度咧買菠蘿，咁咧整啲好有特色嗰啲玉米餅啊，同埋咧係啦，好有墨西哥風味嗰啲墨西哥油條啊，咁啊，今晚咧大家跟佢學下煮呢、這個用中國即係唔係中國嘅，用香港本地食材去煮呢個墨西哥菜啊。 嗯，墨西哥油條正啊，係咪點朱古力啊、焦糖醬嗰啲啊？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大家一齊去研究一下啦。 好啊。啊， 跟住去到夜晚8点钟有一个香港故事新嘅一辑啊，叫做《重施紫山远眺神州大地》。咁啊，顾名思义啦，咁而家疫情底下，大家唔去得边度啦？咁啊，喺香港咧，我哋透过电视啊，都可以咧去认识中国嘅名山大川啊。咁啊，呢个节目咧就有请嚟啦一啲专家学者咧，去透过啲影片啊，去讲解啊中国历史啦、文化遗产啦，同埋咧一啲中华文化咁嘅。咁啊，今晚第一集啦，咁就同大家讲下咧。即係未必大家知道啊，中國有5000多年歷史啦，咁但係點解叫中國呢？呢個名係邊度嚟嘅呢？咁啊，另外呢，咁多年歷史裏面呢，原來中國有20多个正統王朝啊，即係總共佢哋建立咗230多个呢都城啊，即係佢哋嘅首都啊。咁啊，當中我哋又即係唔識得晒㗎嘛，咁今晚就聽下呢教授點樣去講下啦。 好，嗯，學習下啲歷史啦， 啊， 眼睛去下旅行啦。 冇錯啦，咁啊去到夜晚9点半繼續醫生與你啊，咁啊咁繼續同大家講下呢個近視嘅問題。咁啊好多近視朋友咧都會戴隱形眼鏡噶嘛，戴 con 啊嘛，咁啊方便啊嘛又靚啊嘛，咁但係原來咧戴 con 咧就好多陷阱嘅喎。咁啊今晚咧就會請嚟眼科醫生同埋註冊嘅視光師教大家咧正確戴 con 嘅方法啦，咁啊戴 con 嘅小貼士啦。另外啊，大家可能都聽過好多都市傳聞嘅，即係我戴隱形眼鏡唔知道可以戴到10年定係幾年咁樣噶嘛。 我都戴超過咗10年啦，打破咗呢 個傳言啦。 傳 言啦，眼睛仲係好靚添咁啊！ 誒 ，touch wood 唔好講過頭 先話，後生女， 大家真係 我冇啊，佢講啫。 可唔可以提議一下？可唔可以提議啊？ 係 啊，可唔可以 戴 con？ 係啦，可唔可以提議啊？下次咧講下老花 咦，佢好似係嚟緊幾集會講， 接住就 講 啦， 有機會講。 今晚同大家講下咧，拆解一下戴隱形眼鏡嘅迷思啊，咁今晚聽下啦 嚇。係好啊，咁跟住去到晚上10点有《異國人生》。 冇錯啦，咁呢個《異國人生》係紀錄片集啦，咁啊帶大家去睇下咧，喺加拿大嗰啲加拿大人啊，移居去到世界外地嗰度，佢哋點樣去適應嗰啲外地嘅文化。咁啊，今晚咧咁有幾位佢哋為咗工作發展咧，去到外地，去到巴黎啊，去到東京等等。但係佢哋因為文化差異咧，俾佢哋好大嘅衝擊。咁啊，今晚睇下佢哋會唔會就此放棄啊，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9:40，室外气温而家8度，相对湿度94%，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咁啊，1872388呢个电话咧，而家等紧你哋打电话嚟啦，因为咧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都等紧你嘅电话。咁如果你都想透过我哋嘅环节啦，去到点首歌俾你嘅亲爱嘅朋友啊、亲人啊、另一半啊，咁啊有啲喜庆事啊，或者想点首歌，或者想帮啲朋友加下油啊，咁样。咁啊，而家好多医护人员都好辛苦啦，前线嘅人员亦都好辛苦啦，好多即系紧守岗位嘅朋友亦都系即系需要打打气嘅。咁你都可以打电话嚟嘅，1872388。 9:30，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冇乜信心点算呢？你系咪一个有自信心嘅人？如果你问人呢个问题，通常得到嘅答案有四种可能性。第一，佢真系一个好有自信心嘅人，唔会隐瞒你，直头话俾你听，好有自信。第二种，佢系好有自信，但系会好谦虚话俾你听佢冇。第三种就系佢冇乜自信，但系要装到自己好有自信。第四种当然就系根本冇自信，真系话俾你听，佢自己好冇自信。所谓自信涵盖好多嘢，例如可以系我哋嘅姿态、容貌、打扮一啲外在嘅因素，令到我哋好有自信心。行为举止亦都可以望得出，例如双眼望向边，姿势好放松，每一个动作都好流畅。有外在嘅因素，当然会有内在嘅原因啦。例如你的学识、人生经历都会看得出你是不是一个有自信心的人。成日听人讲，有信心的人行出来都醒啲啦。有信心有样睇，冇信心又怎样可以睇出来？一睇就分得出，越冇自信越不会同其他人有眼神交流，亦会排斥四周景物。讲嘢望都唔敢望人，有自信心极都有限。你讲到自己咁叻，识得分有冇自信？如果我系一个冇自信嘅人，可唔可以即刻教我两招，俾人觉得我好似好有自信呢 ？OK， 先从讲嘢开始啦。有自信嘅人系懂得控制时间嘅领导者，用乜嘢速度、乜嘢态度、语气，代表住自己嘅自信，对事物嘅掌控。另外，大部分呢个社会上嘅人都会喜欢某一啲特定嘅人物嘅，呢啲人嘅行为举止必定有啲特质，所以先可以吸引到好多人留意佢哋。试下模仿佢哋，就系一条捷径，令到自己睇落好似好有自信咯。有冇留意？有啲人好鍾意不断讲好多例子，希望说服到你认同佢嘅睇法呢，好似好有自信，列举好多重点。其实咁样讲嘢嘅人反而係冇乜信心。越有信心嘅人，说话内容非常简单，只係想传递一个讯息，并唔係想要说服你。因为如果要讲啲嘢出嚟说服你，本身你已经唔信佢啦。你怎会信一个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呢？留意埋呢几样，讲嘢有尾音，个人没有信心，讲嘢手指指，没有信心又想话事，讲嘢淡淡定，自信心好劲。人不是天生就有自信，父母多啲鼓励，小朋友信心就会多啲。停留在舒适圈太耐， 自信心亦会低啲。今日开始俾自己睇多啲，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这首歌不好播，全是我的错，我怎可再信任我耳朵？你却迅速关起唱机，决定要我听清楚。你说双三方都好过，不要两边换座。我说你点你的火，我难自己的过。我的手这么震，难受到兴奋，如在生死关头无谓分。你说对他关心太少，我自信却多得很。我快追一首掌纹，合尽吻归你弹。为何还着紧杯中有你的初吻？抬出你亲爱的前来，为官我一派不回来，留出我今日尊严来，宣布你我再不相。如在生死关头无遗憾，你说对他关心太少，我自信却多得很。我快将一手掌纹刻在每句话里，为何还着紧杯中有你的初吻？ 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倾心宠爱地球物，在地球上的垃圾造成的环境污染真是相当之严重，所以进行环保义工活动都是需要持之以恒的。 他是 CIBS 广播人郭秀云。 香港电台 CIBS 探访日常。 我想我们应该由15年开始去到非洲进行一些助养儿童的工作。 他是 CIBS 广播人无国界义工王常。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继嗰姜汁炖蛋之后咧， 我仲未整啊。 系你仲未整啊？我整咗啦，即系正啊，即刻暖啊！即系咧，冻嘅时候食啲姜咧， 又似你啊？ 做乜啫？ 我未提过你咯。 可以摆落雪柜噶嘛？ 而家冻冰冰啊，俾你都唔好食啦。 点解唔食啊？咁你话姜 叮翻热就唔好食，就唔滑噶啦，系啊，系自己整、好啦，仲有一个咧、再简单啲嘢。咁、话说咧，寻晚咧，谂住冲凉嘅时候咧。落下妆，我发现，咦，唔系、如果冲完凉之后出嚟，可以食碗糖水咁样，都 fit 啦，咁样。咁但系咧，即系拿起手有咩整咧，又唔想咁饱。 呢个你唔使教啦。 咩啊？ 有啲即食糖水噶嘛， 系 开出嚟整翻热佢得咯。 嗰啲边有好噶？梗系要自己煲先靓噶嘛，系、啦。我屋企真系好多，即系你话罐头储粮嗰啲有，面嗰啲有，但系你话即食糖水咧，我真系冇。系、啊，我真系冇买呢啲。咁咧，其實咧，拿起手都可以整到。尋晚咧，我就即係屋企有呢啲材料啦，咁啊整咗呢個非常簡易，但係咧你會覺得喺呢個咁凍嘅天氣好滋潤嘅，就係呢個雪耳紅棗冰糖水啦。 哇！ 咁其實咧就係材料講曬啦，雪耳紅棗同埋冰糖啦，同埋水啦，係啦，就係、是、呢四樣嘢啫。咁咧我真係好快就煮到嗱，咁我就話啊沖涼之前醒起有呢樣嘢，咁我咪攞咗幾朵雪耳，唔係浸咗佢先，因為雪耳要浸嘅。咁咧浸佢20分钟左右啦，咁佢就 搞掂啦。 系啊，廿零分钟佢就会发开噶啦。咁、所以咧，我就趁住呢段时间咧，就走咗去冲凉。咁咧冲完凉，吹完个头出嚟咧，咁嗰啲雪耳就已经浸开咗啲啦。咁跟住咧啊，系啦，同埋你预先都可以洗一洗嗰啲红枣咁样。咁跟住咧就放啲水，咁煲滚咗之后就落嗰啲浸开咗嘅雪耳啦、红枣啦，咁啊煲佢一阵，跟住咧就落埋冰糖。你唔好问我落几粒，因为我唔知道你落几水，煲几碗。 少许 系啦，总之咧，最紧要你自己试。啱个味咁啊，你咪落轻手啲先咯，咁啊试下唔够甜咪再落多几粒咯。 即系头尾半个钟唔使， 唔使啊，系啊。咁咁其实咧就咁已经好清润噶啦。你会因为一路煲嘅时候有少少红枣嘅味道走咗出嚟啦，咁亦都有即系雪耳啦，咁啊有啲咬口咁样食下啦，跟住加埋一个热辣辣嘅即系冰糖水咧，都好清润啦。咁我其实雪柜咧就发现仲有少少嗰啲芋圆粒粒喺度啊，系啦。咁我抌咗几粒落去，咁啊再。横掂都系啦，因为其实都冇乜特别味道嘅，只系有啲咬口嘅啫。咁啊抌咗几粒落去，咁啊成碗糖水咧食完之后就即刻暖粒粒。 好彩你话啲芋圆啫，如果你话有汤圆，汤圆抌埋落去， 有乜所谓啫？系啊。 林慧的享乐时代。 好睇芭比有啲咩享乐嘢介绍先？ 嗱，而家咧天气特别冻啦，咁再加上咧好多人咧可能就真系多咗留喺屋企嘅时间，即系一来就系为咗抗疫啦，放假都会留喺屋企啦。咁除咗好似阿钟哥咁样咧可以煲下剧啊、睇下戏之外咧，其实咧一路睇住咧眼睛有画面咧，身体系最好嘅另一样嘢可以做，就系、是、做运动啦。 点做啊？ 做开运动嗰啲咧，即系可能屋企都会有啲少少嘅装置嘅，即系未必个个都会有嗰啲咩单车机啊或者跑步机啦。咁但系咧，可能都会有哑铃，譬如我屋企系有啲细细件嘅哑铃嘅。咁同埋咧，最近我发现咗有两个咧叫做 Keep Fit 神器咧，都几好用的。一个咧就系可能你哋之前都听过噶啦，就系、是、一个咧叫做悭位式或者系便携式嘅呼啦圈啦。即系以前啲呼啦圈就要企喺度 成个圈咁样啊。 系啦，咁而家嗰啲咧就系、是、可以咧因应你自己嘅腰围咧嘅粗或者幼啦，咁佢就可以系即系当你标带嗰啲咧贴标带嗰啲格数啊。咁你可以自己咧。一格格咁样去即系装嵌咗一个圈，就箍实你个腰。咁然后咧就用同一个原理，因为其实你呼啦圈都系想扭腰嘅原理去到做一个嘅运动嘅幅度啦。咁其实佢侧边咧就绑咗一个重量球，咁嗰个重量球 哦， 随住你嘅即系扭动咧就会围住你嘅身体。 系呢、這个我见过，呢、這个见过。 這個呢就好似都一段時間啦出咗。咁這個係無疑可以一個係家居自己做運動嘅裝置啦。咁第二樣嘢呢我最近發現呢係幾得意嘅。因為呢好多啲家長就擔心啲小朋友而家冇咗啲戶外活動，譬如話嗰啲咩籃球啊嗰啲呢，咪成日以前呢阿媽話發育年齡呢就打多啲籃球 會高 得快啲嘛，或者即係要跳多啲，因為嗰啲上籃嘅動作呢就會令到人好似會有一個即係想 拉長自己咁樣。 强自己嘅感觉嗰个动作啦，咁咧我妈细个咧就同我讲话叫我跳多啲绳嘅，咁就都会有呢个增高嘅作用，唔知系咪都系关跳事咧？其实我唔知啦，即系我唔知系咪真系啦咁。咁于是乎咧，坊间咧其实都好多人会话叫啲小朋友跳绳啦。咁但系如果叫你喺屋企跳绳，你可能就会哇，会唔会即系发烂啲水晶灯啊？或者即系将屋企啲嘢扫晒落？ 唔系就系发烂啲灯，楼下会上嚟投诉噶、啊。 那個發發聲和那個布理可能很沉重的嘛， 是啊， 是啊，布理沉重的問題呢我就解決不了了， 是， 但是如果你怕掃爛屋企的裝置這個問題呢我就解決到了、因為呢原來現在有一些新式的跳繩呢，其實呢它有一點像你的、手機那些健康 apps 的裝置、即其實它都不需要實體地即、綁住你的腳才知道你走了多少步的嘛，現在新式的跳繩呢都是一樣好像你舊式繩一樣有兩個手柄位的，即你跳繩通常我當你是膠繩這樣計算、不是橡筋繩啦，你膠繩就會有兩個手柄，然後中間就連接住那條膠繩嘛、我小時候就跳這種膠繩的， 是正路啊， 是啦，發落地下就會啪啪聲樣啦、我自己就會因為每一下啪聲即是個頻率就數住自己跳幾下樣啦，是、好啦，它現在那個就是一個電子的繩、那個電子繩就是計你的手腕的轉動次數、來到幫你count你是跳了多少下 的，你不用個心數住了，即是你一路動的時候那裡有個顯示呢它就會說你跳了多少下、 沒錯啦，即是這個是電子繩，而且呢它其實呢在兩個手柄的中間是沒有一條繩在這裡的、即是你只是虛擬這樣覺得自己是一條繩，但是你就需要做回你以前跳膠繩的動作，即你兩隻手咧就每邊手握住一個手柄。 喂，但係呢個好容易偷到雞嘅喎，即係我整咗隻手，我又唔跳，咁咪得咯。 嗱，呢一個裝置咧係俾啲有心做運動嘅人去做的、 你不能夠 如果你要偷雞，你就連嗰兩碌嘢都唔買啦，咁 買啦咁樣，你自己呃自己就無謂嘥錢咯，係咪先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係無疑上係 OK 嘅。 但係咧呢、這個有少少咩嘅喎？即係我就算我真係去跳埋啊！可能訓練到個心肺功能，但係你學唔到個協調能力啊！ 係啊，呢個冇 feel 我都覺得， 唔會話因為棘醒而知道自己 係 啦， 嗱，譬如咧，之前咧，我哋都有即係香港嘅代表咧，即係攞咗一啲花式跳繩嘅冠軍啦、世界冠軍咁樣啦。咁佢哋真係要學成個協調啊嘛，手啦、腳啦、身體嘅擺動啦，好多要配合噶嘛。 係啊，有快有慢啦。咁如果你冇咗嗰條繩喺中間，即係虛擬啦，好似跟住你咪手又手喐，腳又腳喐。跟住就自己個人有自己人跳 咁樣，跳大繩都得噶啦，即係頭尾嗰一個，都係假嘅啫嘛，都係都一樣。 都訓練到個手臂嘅，應該或者手腕咁樣咯。 係嘅，嗱，所以咧呢一個咧就唔係話即係全方位好似你實體一條真嘅繩咁樣咧，可以訓練到各方面嘅能力啦。咁、但係起碼佢可以鼓勵到你喺屋企無障礙咁樣做呢一類嘅運動。 都 係 嘅， 係咯，即係叫做同埋咧，因為有個目標咧係爭好遠嘅。即係如果譬如啦，因為佢有兩個功能啊嘛，一就係數住你跳咗幾下啦，第二咧就是帮你倒数你跳剩几多下嘅，咁譬如我当有一个健康目标嘅人，系我一日 set 咗咧系跳五十下嘅咁样啦，即系冇 set 咁高啦，五十下嘅，咁你咪可以睇住嗰个倒数器，即系我今日跳咗几多下咁样咯，即系就唔使话下下自己个心数住，同埋咧呢一样嘢就真系可以解决到大家安在家中都做到呢一类嘅运动嘅、 其实我之前上网咧都见到呢个产品，咁最后咧我就冇拣 到 呢样嘅，咁我都系拣翻有条绳，不过嗰个手柄咧，佢都有个计数器， 帮你计翻几多下。 系啦，因为我觉得好搞笑。譬如我如果冇咗条绳啦，咁我屋企跳紧啦，即系虚拟咁跳紧啦。 跟住做乜 咁？唔系，跟住有个，譬如屋企人咁翻嚟见到你做咩？我跳紧绳啊！ 哦、 你睇唔到咩？咁、 哦哎、不过咧， 诡异啊成件事。 即系阿妈，即系老一辈嗰啲就同你讲啦。如果你想做運動，唔使搞咁多嘢，唔使買嘢嘅。你做家務已經係做運動㗎啦。 啊，又係喎、仲可以訓練到協調能力添啊！ 係啊，係啊，仲要令到屋企更和諧添啊！ 冇錯啦， 係咁啊，自己喺屋企喐下啦。